东北风五至六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六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六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十四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六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到十三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行政长官发表咗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呢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各位听众你们好，早上6点07分的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天早上继续都有白权老师伯陪着各位听众，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属于三至到四，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早上的时间大家都已经可能是星期一要继续为今个星期的工作就奋斗和加油了。最重要就是样嘢都事事顺利，如果唔系棘下棘下嘅话咧，咁啊都麻烦啦吓。咁啊亦都咧就系、是、要再提一提各位听众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如果你谂住喂朝头早睇一睇嗰个交通情况嘅话咧，咁啊港铁亦都表示荃湾线列车服务今日朝头早回复正常。回復正常嘅咁啊頭班車按時間表如常開出嘅，即係同之前發生呢一個嘅意外之前咧就一樣啦啊，咁啊已經回復翻正常啦。咁啊23度嘅氣温，咁啊開始今日咧朝頭早嘅晨光第一線。今天咧係11月14日，農曆10月21日，朝頭早6点08分。早晨，你哋好啊，白權老師喺度。 晨光每日一格。 时 间咧，对于人嚟讲咧，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喺你人生入边，有好多嘅时候啊，你会唔觉意系浪费咗呢啲嘅时间同空间。我自己细个，老实讲啊，我都系成日浪费时间嘅人嚟嘅。咁啊，但系啊，人越大就觉得领悟咗个道理，一个人越大嘅时间咧。照佢嘅歷史嘅過去越嚟越多，將來咧相對嚟講咧就越嚟越少，因為頓咗呢樣嘢之後，發覺哎呀唔得啊，真係要把握時間，咁啊唔好再浪費呢啲嘅自己大好嘅青春，雖然都冇乜噶啦，咁唔好浪費光陰啊嘛，咁啊開始懂得咧，識得喺時間上面咧就好好地啊，即係操控翻自己嘅行程，鍛鍊翻自己嘅心智，咁所以呢個咧就非常之重要，尤其緊要添呢個。所以呢青春对我哋嚟讲呢，当我哋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系可以继续呢用嘅时候，就好好地呢就珍惜善用佢哋。我哋冇办法将佢停留嘅，但我哋善用佢哋，无论任何年纪都好啦，都应该抱住一种喂多尝试嘅心态，呢个亦都好重要。任何年纪都好啊，去下啲地方游历一下，或者系諗下啲办法令自己开心啲啊，增长下知识啊，都系好事嚟嘅。咁令到我哋自己生命上面咧，可以有更加丰盛，人就会更加愉悦啦。希望今日朝头早大家都一样可以由今天开始，继续善用你哋嘅每一分每一秒。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星矢可否不要老？伴我征途，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为何在游荡里再游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决绝如许，停留耐些也不许。 早上的时间六点十四分，我嚟张敬轩一首歌曲《青春常驻》。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6:15，外面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9%。今天早上晨光 Coffee Time， 不看一些、香港的东西，我们看一些外地的东西。什么来的呢？这个都犀利，埃及。不知道你对它的认识和喜爱程度又有多深呢？其实他们当地在2012年，都成10年前开始建造一个全球最大的叫做埃及博物馆。以埃及博物馆形式呢，咁佢係最大啦。博物馆嘅形式呢，佢应该係未必最大啦。好啦，佢哋开叫做开张啊，开门大吉嗰个日期呢，就已经定咗，即係之前嘅11月1号呢，即都开咗工一阵㗎啦。咁但係呢，又諗住呢，就係开门啦。不过呢，哎呀，又开唔到啦。delay 冇办法啦，因为人哋好劲啊。找了全世界不同的建筑师一起呢去到合作呢，就帮他起。咁但现在就定落去2023年春天的时间呢，咁啊諗住开门啦。好啦，今次呢一个嘅叫做博物馆呢，其实都系厉害嘅。收藏咗呢，就系从一个叫做胡夫到图坦卡门嘅后续嘅埃及文明几乎大部分嘅文物一啲嘅珍藏品啊，总共呢超过100,000件啊。咁所以你话呢个博物馆咧，你真系想象得到啊，挤100,000件嘅嘢咧，其实都相当之厉害啊！望入去嘅时间咧，即系啲相片咧，见到哇，佢真系非常之摩登啊，完全咧就唔会话有一种旧啊，即系在埃及嗰种咧，叫神秘摩登嘅神秘嘅感觉咧，我就觉得都可以喺呢一个嘅叫做历史博物馆嗰度咧，就可以体会得到啊，见得到，所以咧都系感受得到咧，系呢一种嘅美丽啊吓！点解佢会吸引到全世界目光？头先讲过啦，佢揾咗好多唔同咧超级嘅建筑师，咁一齐咧就去到咧就系、是、起嘅。咁今次都包括啦，譬如爱尔兰啊、德国啊、日本设计工作室啊，咁佢哋都已经一早咧就进驻咗喺埃及嗰度咧，就帮佢哋起呢一个嘅咁大型嘅一个博物馆啦。耗资咧超过10亿美元嘅。咁佢哋更加有300人嘅設計團隊啊，負責咗整個嘅設計建築嘅。咁如果你話監工方面咧，又唔同嘅咯，監工就揾日本嘅團隊，德國嘅團隊咧就設計公司就負責景觀嘅，所以咧佢哋唔同風格嘅嚇 ，mix 埋咗一齊之後咧，就有一種特別嘅華麗喺呢一個歷史博物館入邊。一去到博物館嘅時間咧，就好似去到一個巨大嘅埃及宮殿一樣。沿住呢一个咧就长60米嘅阶梯啦，就不断行上去啊，有87尊啊埃及列王，同埋咧就佢哋神子嘅雕像，同埋喺呢个楼梯嘅旁边咧，哇，好似宫殿嗰种嘅感觉啊！走到尽头嘅时间咧，就系埃及文明当中国力嘅巅峰啊，最著名嘅法老王，已经有3200年历史嘅。一个叫做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设立在这个广场的中间，在日落日出的时间，阳光就会用一个绝靓的角度投射入去这个广场里面，令到整个气氛你都想象到了。哇，这太阳日出日落的时候晒到这些法老王啊，3200年前的一些的王者，他们那个的可能雕塑上面呢是有一种厉害的气派的。如果大家而家通關啦啊，開始通關，多咗人去旅行，呢、這個地方你又會唔會考慮一下咧？如果可以去嘅話，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 多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尽。 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六点二十二分。晨光呢，今天早上开头的时候都希望呢就大家找来一些快乐的新闻的。这个呢就厉害了，除了刚才听过就是埃及方面之外，是吧？差不多的感觉的。香港大学和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和古文古迹办事处共同策划了一个叫赏识港大历史建筑的项目。11号即是前几天的时间举行了一个开幕礼。这个项目就标榜着香港就是文物教育史的建筑推出。一个叫做第一个叫做语音导赏项目。啲语音导赏项目咧，咁啊，当然厉害啦！嗱，涵盖咗咧就系校园以及咧就附近13栋嘅历史建筑，咁啊，其中7栋建筑嘅外部咧都已经被列为呢个法定嘅古迹嚟噶啦。如果大家譬如港大学生当然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喺附近行过嘅时候，你都会见到佢，譬如佢本部大楼啊，佢嘅顶啊，甚至乎内部咧都有极多咧就系非常之珍贵嘅历史建筑噶。咁啊，當然啦，學校亦都話到呢個叫做賞識港大歷史建築咧，就係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峰論壇其中一個嘅項目嚟嘅，促進區內文物建築保育、咁啊活化同埋教育推廣方面咧嘅一個交流啊，並且咧就會探索一下未來嘅一啲叫做合作嘅路向嘅。好啦，呢個語音導賞涵蓋咗咧就係大學嘅校園以及咧就附近13棟嘅歷史建築物嘅，咁啊其中7棟咧頭先講過啦，就包括咧就已經被列為法定古蹟啊，頭先提過嘅譬如本部大樓啦、大學堂啊、 仲有一扎嘅梅堂啊，甚至乎系二礼堂等等啦，以及咧就系六栋被评为历史建筑同埋水务相关嘅设施，每一栋建筑物咧都有住啊独特嘅历史啊，咁啊有住唔同嘅故事喺入面。好啦，咁啊点样玩法嘅呢？好簡單嘅啫，呢、這個叫做賞識港大歷史建築咧項目底下啦嘅一個法定古蹟同埋歷史建築咧啊，簡單啲嚟講，佢有 QR code 嘅，有一個嘅二維碼。啊，參觀嘅朋友咧就利用智能手機啦，咁啊開個相機出嚟掃一掃嗰個 QR code， 就可以聽取呢一個咧就歷史建築嘅語音導賞，了解呢啲歷史建築背後嘅故事，並且欣賞咧就係建築嘅特色噶。咁消息话到啦，过往一啲未能够亲身去到港大校园或者行动不便嘅人士，可以透过呢个语音导赏技术啦，咁啊可以享受一下咧古迹之旅。创意科技若果未能够惠及至到咧就个人嘅话，咁都希望每一个人拥有参与嘅机会。科技咧，咁啊如果唔系就会发明咗出嚟就冇咗佢嘅意义噶啦。所以今次咧，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咁啊可以去望下嘅时候咧，睇下佢嗰个 QR code。扫一扫，而家有阵时咧，街上面都有好多不同类型嘅 QR code 噶啦。啲 QR code 咧，其实都帮助到我哋咧，可以欣赏到好多唔同嘅，例如树啦，树都可以有好多嘅QR code 咧。咁我哋一扫就知道呢一棵树嗰个品种啊，各种嘅资料都可以咧喺入边揾得到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吓藉住呢啲机会欣赏多啲我哋大自然啦，同埋咧我哋香港咁靓嘅建筑物啊。 挨到这天失所其事，人人话我们很快完，却跌撞自知，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发志，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逃到，虔诚被世人嘲笑时。也痛着庆祝，就当这故事，命运本给我两秒钟幸福，灵逆了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烟火熄了，仍该心中。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再害怕，不狠地爱，不恋也罢，银河未再星光四洒，情浓雾漫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谁害怕，人无憾了吧，一起 滴滴都是爱，自杀下了金沙，便做我们这璀璨传奇。不枉这些年沿着你，也不顾做战靶。烟花吹把灰与情还是很炽热吗？情路虽与这里不差，身处尽头。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揾嚟一首歌曲神宗泽嘅《滴金》，23度啦，先听听咧就新闻简报，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卢志清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荃湾线列车服务今朝早回复正常，头班车按时间表如常开出。港铁话，经工程人员通宵努力，油麻地站复修工作已经完成。港铁油麻地站寻日有列车转向架偏离路轨，导致车门脱落。港铁话初步发现列车第一卡车辘同第一个转向架偏离路轨，路轨旁亦有金属设备损坏。港铁强调十分重视事件，正进行各项深入调查，并已经通报机电署同运输署。本港新增6575宗确诊个案，当中6108宗属于本地感染，输入个案有467宗，新增9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526人死亡。再多9间安老院舍和5间残疾人士院舍申请报有确诊个案，涉及17名院友，共69名院友和1名员工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接受检疫。学校方面，来自4间学校的4班以及曾经和确诊者坐在同一架校巴的学生要停课一星期。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繁忙街道发生爆炸，6死几十人受伤。总统埃尔多安透露，初步迹象显示爆炸有恐怖袭击的嫌疑。副总统奥克塔伊直指爆炸已经被认定是恐怖袭击，又表示是由一名女性引爆炸弹。事发当地下午，爆炸发生在著名景点塔克西姆广场独立大街，街道两边是购物中心，相关区域已经被警方封锁调查。美国传媒推算，民主党保住参议院控制权，现时已经取得50席，加上副总统贺锦丽在两党表决平手时可以投下关键的一票，民主党维持参议院控制权。传媒推算，参议院只是剩下一席未有结果，佐治亚州下个月6日将会举行决选。传媒报道，共和党内对结果感到不满，部分人归咎于前总统特朗普和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Pixel 的 George。 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可以许愿， 可以野餐， 可以放狗， 可以放空， 可以乘凉， 可以影相， 可以牵手， 可以分手， 可以见证历史， 可以建造历史， 可以找个窿跟他讲秘密。 但他的秘密你又知不知？ 城市中的树木和树下面的城市人，种出各式各样的香港故事。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树身边》，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嘅时间啦，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七点咧，都系联播时段嚟嘅，咁啊，要听晨光第一线咧，听到十点钟咧，咁啊，长期都系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得噶啦。好，朝头早嘅时间咧，白元浩喺23度嘅气温底下咧，又打电话俾阿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你好啊，即系人生不如意嘅事咧，成日都系发生嘅。 十常九十啊， 系啊， 意思即系永远都系不如意， 即系心态真系好紧要。 嗯，好简单嘅啫。 吓，系啊，唔系嘅，但系要道行高先可以话好简单嘅。 咩？你预咗咪得咯？预咗噶啦，呢啲嘢。 咁好灰、啊。 唔系、啊，呢个系我哋嘅天性嚟嘅，你留意一下。 吓、 啊，即系人咧，记住一啲唔开心嘅嘢， 吓、 啊、系容易过记啲开心嘅嘢嘅。 嗯， 你嘅事系谂翻，眯埋眼谂翻转头，谂三件你印象最深刻嘅事， 吓， 净系印象最深刻啫。其实点都有一至两件咧， 啊， 系唔开心嘅。 系啊，都系， 即系而且占个比数多过50%。 吓， 咁呢个系个人嘅天性嚟噶嘛？ 系啊， 因为好简单，正所谓快活到不知时日过啊嘛。 哎呀， 开心嘅嘢咧。水过鸭背，唰就流走咗啊！ 系咯， 但系唔开心嘅嘢咧，你会停留喺嗰个空间嘅 吓， 咁、啊哦、所以实会系咁样。 即系啲人嗰啲叫咩啊？心灵创伤嗰啲咧就好难搞。 系、啊，自己停留咗喺嗰度冇计啊！咁、 啊、 当然要揾适当嘅治疗啦。如果再严重啲就 系啊，咁啊要开心都似乎好似有啲技巧喎。听你咁讲， 哦，呢、這个绝对系啦。但系开心其实好简单嘅啫嘛。 啊 咁你尽情享受每一刻咪得咯？ 哦，系呢、這个系啊，呢、這个我觉得好啱啊，呢、這个 系啊。另外永远有一样嘢咧，即系我其实都来来去去都有讲嘅。 啊， 即系特别系东方人咧，佢唔系活在当下啊嘛， 嗯， 系活在将来啊嘛， 嗯， 即系话成日都要未雨绸缪。我哋之前都讲过咧，即系要未雨绸缪啦，啲、 嗯、 嘢要为将来作准备啦。 嗯， 咁所以咧，永远将来或者未来系一个未知。人类对未知是充满恐惧的嘛。 嗯。 咁所以我哋永远都是活在一个恐惧里面。咁、你点会得嚟开心呢？ 嗯。咁但冇人真係可以预测到将来㗎喎、哦。 係㗎。咁所以咪就係话既然都冇人可以预测将来。咁点解唔好好珍惜现在呢？ 咁將來就係永遠都有將來噶嘛。係 啊， 正所謂明日復明日，明日始終有一個明日。咁你都唔知明日係點，明日又會有一個明日。咁點解唔諗？點解要諗呢啲嘢？唔諗下，我呢一刻都未開心。咁你諗將來做咩？ 係啊，呢樣嘢真係我哋咧同叫做西方國家的思想咧係有不一樣。我哋咧係好未雨綢繆嘅，佢哋咧就即係容易洗腳唔抹腳都唔知道，嗰個平衡咧，大家真係要攞啲智慧先得。嗱，好似佢哋咁，太過享受生活咧，太過有陣時真係我講極端啊，太過洗腳唔抹腳嘅話咧，又唔係辦法喎。 咁但係你呢種講法咧，就正正係絕大部分嘅人嘅睇法咧，即係特別係東方人啦。點解咧？就係將快樂同錢掛咗勾。所有嘅嘢，喂，你洗腳唔抹腳錢啦、啊，你將來有事發生點算啊？錢啦、啊。全部是同錢有關啊嘛，咁但係你睇下，唔同地方地球另一端嘅人咧，佢哋唔係諗呢樣嘢喎。我而家開心，開心就得噶咯喎。咁唔係諗錢嘅問題喎。咁當然啦，你又會可能即係好多人會話：哎呀，冇錢啊，得大件事啦，係嘅。咁但係你為咗個錢，究竟即係你為咗將來要儲定一筆錢，帶俾你嘅？安全感嗰種快樂係快樂啲啊，定還是你唔好諗咁多、 嗯， 你只要有適當嘅儲備，已經開心嘅開心快樂啲。 嗯，咁人諗喎呢個 係啊，咁人始終係貪婪噶嘛，我要多啲錢。咁 sorry 啊，你多啲錢你就會多啲煩惱 啊。 係呢、這個係好簡單嘅 啫。但係啲人話我冇，我而家有煩惱就係因為我冇錢、啊。 呢、這個就係啦。如果你當下大家都冇錢嘅，即係譬如有兩個人。兩個都冇錢嘅，咁一個咧就要不斷為將來去打拼，係佢又會可能辛苦啦。咁、 嗯、 但係如另一個咧就係佢咩都唔好諗，而家即係留喺呢一度，我就享受今日得啦，我揾到今日嗰餐飯已經好開心啦，又係一種態度啦。咁、 嗯、 但係兩者之間有冇第三種可以出現咧？其實都有嘅喎、 嗯。 如果你又不斷為將來打拼，但係你又覺得而家你打拼緊嘅生活係開心嘅， 嗯。 咁你就係開心咯、 啊。哦，即係 win-win 喎、啊，呢、這個人係大贏家喎、啊，即係 呢個就係大贏家啦。 係。 咁因為我一路順住嚟做，咁你點會開心啫？哎呀，我既要揾錢，揾錢俾將來。哎，我要揾，咁辛苦，咁你而家唔會開心，將來亦唔會高興啦、 啊。哦。 咁所以有陣時候活在當下，可能就係你要享受你而家每一分每一秒做緊嘅嘢。 啊。 即係我成日話打工。开心就要做，唔开心就要做啊！点解唔开开心心做咧？顺住嚟做啊，赚自己辛苦。 哦，咁啊系啊，咁啊， 嗯， 系，反正都要做噶啦，拣个快乐 啲。反正都要做。 系啊，反正都要做噶啦、啊，黑口黑面做乜鬼啊？ 系啊，如果当有一日咧，即系我成日都话，如果当有一日你平衡唔到啦，其实第一样嘢谂嘅就系点解唔转行，嗯、或者转工啊？ 离开 啊嘛，跟住你话唔系。揾唔到錢喎、啊！如果我轉咗行，咁咪即係又係翻轉頭，你將啲嘢同錢掛鈎，你冇辦法享受到咯。咁、 哦、 如果當你有一日又係咁諗嘅時候，咁你就要令自己繼續開心地做咯。 嗯， 咁呢個就係你冇得話，喂，我又要做得開心，我又要將來生活舒適嘅，有幾多個？有几多个富二代啊？ 针冇两头利啊！富二代有富二代嘅烦恼啊！ 诶，又系噶， 不过都系开心嘅， 唔同开心咯。 系啊，唔同开心咯。 总之，即系每个人嘅路都唔同。我而家开心，我自己嘅路咪得咯。 系啊，可以俾我试下嘅话，我都可以诶试下富二代嘅烦恼嘅。如果俾我 机会，咁、如果有遇埋我啦， 喂，好啊，好啊，一齐烦啦、啊，我哋。 好啦，翻嚟， 翻嚟就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六点四十四分嘅时间，出边天气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另外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本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嗱，依家23度，相对湿度79%，天气咧其实都几和暖啊。有冇谂过点解和暖呢？成日都话，哎呀，有太阳咪暖咯。点解有太阳就会觉得温暖呢？系咪同光入边嘅元素系有关嘅呢？太阳光入边咧混合咗红色、绿色、黄色等等各种眼睛可以见到嘅色光，呢啲嘅光混合埋一齐咧就会变咗偏白嘅光啦。好啦，明白咗呢样嘢咯。嗱，红外线照射到嘅物件咧就会变成热嘅。太阳光唔单止含有眼睛睇得到嘅光，而且仲含有咧，譬如红外线同埋紫外线等等眼睛睇唔到嘅光。红外线具有照射到嘅物体咧就会变成热嘅特性，咁所以照射到太阳光嘅时间咧就会变得系温暖啦。所以咧，有啲科学家咧，佢就有啲咁嘅发明嘅，佢哋就希望发明一啲装置，喺接收阳光嘅时候咧，就可以选择你想嗰个光系边一种嘅色光，从而咧就得到一个结论，就系就算有光，经过佢哋仪器嘅筛选之后，光都未必等于热。好啦，热量一般咧就系靠物体传导嘅，所以咧喺冇空气啦，亦都冇任何东西嘅宇宙咧系冇办法传递噶。咁但系红外线咧就唔系热，而系光，照射到嘅物体咧先至会变成热啊，所以咧太阳嘅热力可以传送到上去地球上面，但系宇宙咧就冇物体俾佢产生呢个热力啦。红外线其实也都会用在一些譬如电视的遥控器里面的，但是就不会说劲到哇会整到你遥控器很热啊，按到的时候会不会灼伤只手指，不会那些 很低功率的，所以就可以放心使用。红外线也都可以呢就是用在一些譬如是暖炉啊这些的装置上面，令到呢就很简单就可以很快脆利用光这种红外线的特性呢就可以产生一啲嘅热力，咁啊为大家提供呢啲嘅温暖咯。 将我的心爱黑衬衫烧到只有烟与灰，他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相拥的瞬间应该极满足，偏偏转过身，失声地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自话心高。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他，好过他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幸福得到过，原来是座山。 见我开心之际自我心高，如若个生命的曙光终归是圆空，温馨的碎片挂念时有动，练习忘记你生命失恋已作惯了。 早上6:49找来这一首歌曲，来自郑欣宜。 怕失去的笑到只有烟与灰，快乐我不配。 恐惧蚕食心灵，外面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9%。朝头早的时间咧，又要问下我哋 IT 达人啦，到底有啲咩喺科技上我哋留意嘅嘢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 KOL 系列讲下 IT 嘅时候咧，咁啊邀请到咧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啊，陶。 喂，早晨，小白。 你好啊，最近咧，其实我自己都有特别电台嘅工作咧，都会用到啲 SD 卡嘅。咁啊 ，SD 卡其实我发觉都有个情况，就系、是、有啲 SD 卡咧，佢喺传送一啲 data 嘅时候，譬如电脑过落 SD 卡咧，哇，嘘一声，一两秒就搞掂噶咯。好啦。同樣 size 嘅嗰啲物件咧，嗰啲 data 咧，其實用翻第二隻牌子，又或者係第二個擊數嘅話咧，哦，佢差唔多等成30秒先過到過去喎。咁我就有啲疑問咧，無論係 SD 卡啦，有啲好細張嗰啲係咪成日相機用嗰啲，譬如 micro SIM 啊，仲有啲譬如 USB 啊，大啲嘅 hard disk 啊，其實喺我哋選擇嘅時候，我又想下下都快啲嘅。點樣可以找到一啲係快啲嘅呢啲 external 嘅裝置俾我用呢？ 好，咁啊都好容易可以識別到嘅。咁啊，如果咁當然啦，最主要就係睇下你係放喺邊一啲嘅裝置上面啦。咁如果係手提電腦嘅，咁當然啦，基本上你買任何係插到 USB 嘅外置嘅手指啊或者記憶卡咧，基本上都可以用得到嘅。 咁但係我都發現個情況就係我自己有啲舊啲嘅 USB 手指咧。而家一過 data 嘅時候，我發覺其實佢速度都慢得幾緊要，係佢舊咗啊，定係佢已經同舊嗰只 model 同而家新嘅電腦其實兼容唔到咧？ 好，咁你既然用得到咧，其實係兼容得到嘅，只不過咧，因為以前嘅制式咧，相對嘅速度咧，比起而家咧，真係差好遠。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可能用舊嘅手指，你發覺哇，點解抄或者讀嘅時候要咁耐時間咧？咁都係因為速度上面嘅問題。 哦，咁即係照道理講，我如果想快，我就舊嗰隻可能做 backup 之後咧，就換走佢啦。咁啊，唔好留喺度啦，咁就可以即係用隻新嘅就快啦。 係，冇錯，你可以咁樣講。咁但係舊嗰個你又用得到喎，咁你咪睇下你覺得係咪可以愛嚟當多一 set backup 咯？其實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咁譬如 SD 卡啊，其他嗰啲裝置咧，譬如 Type C， 我哋慢慢講。咁譬如 SD 卡或者係 USB， 我點樣去到選擇佢嗰個速度係比較上快嗰批？ 好，咁如果你係講 SD 卡咧，一般咧都唔會講到 USB 呢個制式嘅，因為佢係插落個裝置入邊嘅，咁所以咧， 插落個槽嗰度啊嘛。 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個真係當講 USB 嘅時候，我哋可以先分開再講。咁如果你講 SD 卡嘅話咧，咁首先就要睇下佢嘅速度啦。咁坊間其實 SD 卡都有好多種唔同嘅制式嘅噃。 哦，係咩？我以為。 系啊， 指啫，或者唔同嗰个 size 啫。 咁你买 SD 卡嘅时候，咁就留意啦。坊间其实都有好多种所谓嘅标签啊。咁又咁当然啦，平时都系咁叫 SD 卡嘅。咁但系咧，有啲 SD 卡嘅盒上面咧，可能会有啲 logo 标签住，譬如 SDHC 啊、SDXC 啊，甚至 SDUC 呢一啲唔同嘅标签。咁简单啲嚟讲，你系当个容量啦，佢兼容嘅容量越大咧。那個標籤的名稱就會有少少不同的。 是的，那容量大啦，但我又想容量大得嚟，它又速度快，那個英文那裡我要看有哪幾隻字呢？ 是的，那跟住呢就要看所謂的倍數啦，那都有倍數而定的。那就如果你是講緊速度的話呢，你有時候會見到寫住可能有個十字，跟住有個圈圈，類似圈住咗嘅物體。咁咧呢個咧就係講緊十 mbps。我覺得你可以最好嘅方法咧睇個盒啦。個盒入面一般咧都會有寫讀同埋寫嘅速度，甚至咧可能賣呢一個產品嘅嗰間鋪頭咧，其實佢都會提供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唔係覺得太可信嘅時候，其實我建議你買嘅時候咧，最好就可以上網去了解一下，究竟咧你買嘅呢一張 SD 卡咧個速度會係幾多？咁就喺個官方網站提供嘅嗰個數據咧，就一定。 定会好准确啦。 咁你头先讲嗰啲又 UC 又 HC 啊，咁嗰啲其实系有啲咩分别咧？嗰个 其实系 for 嗰个用量嚟到去标签嘅。 就唔係速度嚟嘅。 係啦，咁如果速度呢，其實真係有好多種唔同嘅標籤，又有啲咩寫住個十字啊，有啲呢可能寫住 U1 啊，甚至呢可能去到 V60、V90 啊，呢啲等等都可能印咗喺嗰張卡度嘅。咁呢啲你可以自己去留意。咁、但係呢啲嘅標籤可能對你嚟講，你會覺得嘩咁多款我都唔知點樣喎。咁所以先至話最好就直接問佢，佢個讀寫嘅速度一般係有幾快啊咁樣嘅。 即係如果俾聽眾去到選擇嘅話呢，就因為太過眼花撩亂啦。就都係講返嗰句，就直接問返個 sales 邊隻最快嘅咁樣。 係啦，咁正常嚟講呢，一般而家可以買到嘅話，可能你想要快啲嘅，可能你講緊可以甚至去到100 Mbps 每一秒嘅讀寫速度呢，其實都可以嘅。咁當然啦，都係嗰句，速度越高咁價錢就會越貴 啦。咁、如果你話 SD 卡係咁樣啦，咁但如果你話係其他嘅 Type C， 佢有冇分唔同嘅 level 㗎 ？Micro SIM 嗰啲，我講 Micro SIM 先啦。 講緊 SD 卡嘅話咧，其實當你要插落去電腦或者 USB 嘅裝置啦，叫做編程，咁你就要需要加裝一嚿我哋叫做讀卡機啊。咁嗰個讀卡器咧，咁就包羅萬有啦，有好多種唔同嘅牌子，甚至可能有啲就講 USB 1.0、2.0 甚至 3.0 而家或者 3.1 喎。咁所以咧，如果嗰个读卡器咧个速度咧支援 3.1 咧，理论上个速度就应该最快啦。 哦，即系仲要睇埋嗰个佢 adapter 啦，英文就是、 adapter 嗰个速度咧，佢系快嘅，佢支援到一个快 SD 嘅，咁先起到作用。如果唔系你个 adapter 本身都系旧嘅。你個 SD 卡其實就算曉飛咧，其實佢都係好慢嘅啫，會讀得。 冇錯啦，冇錯啦。 咁另外頭先我又問開，譬如 Type C 啦，因為而家見到譬如有啲三國品牌嗰啲，我嚟緊佢哋自己本身嗰只Lightning 嗰只都搞唔掂啦，都要因為即係競爭問題啦，同埋浪費啦，咁所以就唔用啦。咁轉咗用 Type C， 其實本身 Type C 有冇分？譬如 Type C USB 你都有分啦，譬如咩 1.0、2.0 有咩 3.0 有 3.1 咁樣。Type C 有冇分嘅咧？呢啲 Type C 咧主要放咗喺 3.0 之後嘅 version 嘅，咁所以變咗用得 Type C 咧，理論上咧都個速度都好高。 即係聽眾想快啲嘅，其實你基本上全部用曬 Type C 咧，就應該會係 standard 咗最快嘅。 係，冇錯冇錯。咁當然並非所有裝置都係用到 Type C 啦，咁可能甚至用翻 Type A 嘅，咁即係我哋平時用嘅大頭嗰啲嘅 USB 嗰啲插頭嘅。咁呢個佢只要寫住佢係 support 到 USB 3.0， 其實都 OK 嘅。 舊款我哋而家望上最舊啲 USB， 原來佢都已經。即係有個 Type A 喺度嘅，即係佢哋嗰隻就 哦，佢係啦，佢個名叫 Type A， 咁只不過佢嘅 USB 制式就一向都有 USB 1.0、2.0、3.0， 咁就去到而家 3.1、3.2 應該 唔係嘅。哦，咁即係你唔講我都唔知道，原來 USB 本身都已經叫 Type A 添，我以為 Type 本身就叫 Type A， 無啦啦邊度生出嚟嘅添。 哦，咁 Type C 係因為嗰個頭啫，其實而家你見到就會比較橢圓形嘅嗰個頭細少少嘅， 係 啦，嗰隻就叫 Type C 啦，冇錯。 哦，咁即係其實 Type C 咧，佢其中一個優勝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同時間可以除咗插電就傳送埋資料，其實佢甚至乎可以將兩個唔同嘅 device 咧就 link 埋一齊，即係更加容易 link 埋。即係你以前都得嘅，不過以前個頭啊成日要轉嚟轉去，而家兩邊你都係。即係我見深水埗啲人成日都係咁講咧，公乸公乸嗰啲咧就一兩邊都一樣咗啦，同性化咗啦，咁就容易啲搞啦。 係，冇錯冇錯。咁當然啦，始終用呢一啲產品咧，你知道啦，佢冇 lock 死噶嘛。咁即係話你好容易一掹就會掹出嚟。咁所以咧呢啲地方都要留意，就係當你用緊嗰、那個可能手指啊或者記憶卡啊插咗落個電話嘅時候咧，傳送緊啲資料嘅時候就千祈唔好甩咗佢啦，因為如果唔係咧，就會影響到嗰個記憶卡嗰、那個性能啊，甚至嚴重啲嚟講咧，可能令到嗰、那個那個記憶卡或者嗰個 USB 裝置咧，以後都讀唔翻啲資料噶，咁所以呢個一定要小心。 整爛埋張卡，我冇諗到，我諗到佢最多抄唔到。 會㗎，因為始終呢啲電子產品，即係點樣都係有短路嘅情況，有機會會出現嘅。咁所以咧，當有資料傳送嘅時候咧，就切記唔好甩咗嗰條線啦。如果或者甩咗嗰張嗰個裝置啦，否則的話咧，嗰、那個裝置有機會係會讀唔翻，咁到時就麻煩啦。因為嗰啲嘅裝置咧，同舊式嘅 hard disk 咧有啲唔同，如果要修復起上嚟咧，其實就相當之困難。 哦，咁我明啦。用一個比喻就係、是、你食緊飯嘅時候就唔好講嘢，食緊飯嘅時候咧啃死就救唔到啦。

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季军东华三院冼赐云小学分享访问他们校长的感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星期一嘅早上啦，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啊都有白乾浩小白喺度啦。咁啊，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好熱鬧喎、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Didi。咁有位新朋友介绍俾我哋听众认识喎，係咪？ 係啊，先介绍俾你認識先。 好、好、 就我哋嘅好同事新同事啊，叫做阿姑。 阿姑。 是早晨， 是早晨啊姑， 早晨啊小白， 咁、我将所有交通情况咧就交俾阿姑讲俾听众听噶咯喎， 哦接棒咯， 梗系接棒啦，冇错，阿姑你讲下啲交通消息先啦， 咁啊先讲翻港铁嗰边啦，咁港铁嘅油麻地站嗰个列车事故嗰复修工作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咁所以荃湾线今日嘅列车服务咧系会回复正常嘅， 咁、 另外就旺角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嘅，咁山东街。近住蜜花臣游乐场对开一段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咧，而家车长超过7米嘅车辆咧，唔能够由洗衣街右转入去山东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咁隧道情况就红隧，咁九龙入口就理工湾位就排紧队。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龙尾就去到香港单车馆。咁仲有路面情况，九龙区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都系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咁仲有一啲修路啦，就江乐道中有紧急维修嘅，咁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近住文华里嘅慢线都需要封闭嘅。 系，咁啊将军澳嗰边咧就。就嚟等到噶啦，就嚟等到， 你都等到啦，有新同事啦，几好，长江后浪推前浪， 咁梗系要啦， 咁系一定要有啲新人嘅加入，咁先会更加多点样个火花， 系啊， 更加多开心， 多元化啊嘛， 系啊，唔好净系咁， 有啲新血嘅，咁啊电台又有啲即系有啲叫新思维喺度，咁几好，不断进步啊嘛，最紧要 系报得好清晰啊， 清晰，清晰， 好叻， 一听听得出你教导有方啊， 我咁唔系啊，人哋本身自己都好叻，佢唔使我教啊。是不是小白啊，你知道啊，晨光第一线啊，好多人听噶，所以我 知道，我知道啊， 系啊，一定要好清晰咁报告交通咯。咁同埋啊，姑你系咪有冇预备一啲嘢同大家听众分享下噶？ 哦，咁我咧就讲下啦，今个月有啲大事发生嘅，嚟紧礼拜尾啊，就会系你估下。你应该知咩事嘅？ 礼拜尾啊， 你礼拜尾香港时间下个礼拜一嘅凌晨 系咩事啊？ 是世界杯开锣啊、 哦！你话香港啊嘛，咁我仲冇谂到呢个系国际城市， 系 国际城市嚟嘅，系啊。咁世界杯又关交通事啊？呢、這个 咁关嘅，咁世界杯咁睇波就少不免，梗系去啲酒吧度消遣下噶啦，咁。就 茶餐廳都得㗎嚇， 都得。 有啲朋友中意茶餐廳嗰度咧，即係佢，我記得好似有啲睇曾經見過佢話咩計人頭咁樣嘅，即係你入去咁啊，佢就開住個電視俾你咁樣，佢哋應該係有相關牌照啦咁樣，跟住入到去咧就段位收費嘅。 哦，係啊， 係啦，跟住咧就好似咧 A B C D 我曾經試過一個就係咁啊，唔知 A B C D 有幾個餐，跟住就話段人頭你就可以嗌呢幾個餐其中一個咁樣嘅。 我不過好 feel 啲，真係去酒吧咯。我自己咁， 我就覺得係啊，差唔多啦。 最 緊要同咩人去？ 哦，咁啊係，你身邊嗰個去最緊要。 咁梗係啦， 即係等於導演，即係等於做嘢啫嘛。睇你個拍檔係邊個。 係啊，係啊，係啊。 繼續阿姑。 咁啊，就如果去酒吧咧，就小不免都會係去蘭桂坊嘅。咁就提翻大家啦。咁由九月。 的下旬開始咧，咁咧運輸署已經咧實施咗呢個 AI 自動交通執法系統嘅。咁咧實施嘅地方就包括中環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同埋雪廠街，即係蘭桂坊對開嗰一段。咁同埋開源道近住觀塘道迴旋處，即係觀塘消防局對開嗰一段咧，都係已經實施咗呢個自動交通執法噶啦。咁所以大家記得去到雙黃線，千祈唔好就上落客啦，即係遵守翻個交通規則。 本身雙黃線嗰度咧停都已經唔好噶啦，你仲要上落，嗰、那個真係可以即刻俾告票啊！因為你雙點解畫雙黃，因為佢有機會影響到後面啲行車嘛。一影響到安全嘅話咧，咁就梗係要唔係咁好啦，嗰、那個位。 系啊，我见到小白你笑得咁开心嘅， 新同事合作得好咪开心咯。 系啊，冇错，最紧大家开心咯。咁你知啦，逢星期一、星期五咧，我就会交俾阿姑咧，同大家咧报呢个天文台噶啦。 嗯，晨光交通天文台系啦，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啊，阿姑，唔该晒阿姑先， 唔该晒 Didi。好，跟住阿姑都会喺其他交通时段出现噶嘛？ 当然啦。 哦，好，咁啊，天气方面问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 早晨，系出边天气 O 唔 OK 啊？ 暂时天朗气清嘅，咁啊都大风少少、啊，相对，因为有啲季候风啊吓，咁啊即系嚟紧吹啊吹咁样啦，咁啊因为都即系感觉到今日都比较大风啲、啊，系、啊，咁所以即系收音机旁边你如果啊听紧晨光啦、啊，咁啊。喂，真係整翻件風褸先，特別係神運嗰啲叫做長者哥哥姐姐啊嗰啲咧，即係唔好攝親啊嘛，因為都真係理論上就應該要準備入冬㗎啦。咁當然準備嘅過程又比較漫長啲啊。你知道上個禮拜，尤其是過去嗰個禮拜六日，其實哇晏晝都幾熱嚇，特別係琴日咧。 係啊。即系我昨日我就冇行山啦，但我啲朋友咧见到即系少行山嗰啲都话，哎谂住十一月啊去行山啦，梗系着条长裤啦，点知最错就系着咗嗰条长裤，热到咧吓，真系阴功啊！ 琴日我打咗一阵篮球，以为自己打到个零钟咧，最后其实打咗四十五分钟都差唔多收队， 哎呀流晒汗啦， 系啊，太晒啦！ 喂，你露天打啊你？ 露天打谂住热血啲啊嘛， 哦，点解原 来热血就唔够天气热咁厉害咯？即系天气热系厉害过我啲热血，所以最后都系打咗四十零分钟，喂唔得啊，顶唔顺啊，差唔多头晕啦咁样。咁啊，即系记得做户外工作嘅时候都要注意补水。虽然去到十一月中啦，咁样咁啊，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啦。 好， 晒你， 好唔该晒。哦，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啊吓。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嗱，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咁啊间唔中啦，应该间唔中咧都有一两阵雨，即系可能都系我就咁目测啦，即系睇佢有一两阵雨呢一句，又睇翻过去呢几个星期咧，断估佢落雨都应该系落可能五至十分钟都落完嗰啲嚟嘅。咁啊，如果你话要再精准啲嘅，咁啊过两日又再同听众一齐睇睇。不过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啦，咁啊都见到星期三同星期四咧就个太阳啊消失咗嘅，得翻嗰嚿云啦，咁啊落下啲雨咁样，咁啊希望啊不过咧咪先睇翻呢个星期六咯，星期六个好天咯，咁所以咧系都系星期三、星期四有少少影响嘅啫。而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时间嚟到7:16，可以有听听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唔讲唔知，原来我同曾伟系同期嘅演艺同学仔嚟噶，相应下先。 系我哋嚟一个暴露年龄系列。 年龄就算啦，但系我哋都即系原来大家同一辈入边嘅同学仔，有好多都真系认识嘅，咁啊即系相应咗啦。即系我哋都曾经应该喺走廊见过无数次嘅， 应该系一定有啦。因为你哋唔同嘅实习演出，有啲时候都会喺我哋隔篱度排啊嘛。 系啊， 即系有时都用到我哋五楼嘅 studio。咁所以系应该就见过嘅， 我哋真系成日需要用房噶，经常都会冲去五楼嗰度借房用噶。嗱呢个咧就系你同学仔嗰种嘅得意之处啦，即系大家都会向唔同嘅其他嘅 schools、其他嘅学院去学习啦，去共用设施啦。咁但系我哋演艺学院咧真系冇计，唯一一堂就系所谓嘅 Cantonese Opera 咧，乜都有嘅。 但我哋当其时所接触嘅科目入面呢，其实嚟嚟去去都系似乎系啲接近打嘅学习模式多啲。我哋冇乜念啦，我哋冇乜唱啦。咁所以我哋所接触嘅呢就系即系比较上似体育堂囉。咁所以我又想请教一下政委，你哋学习嘅打应该系狠好多㗎啦啩。 我哋嘅打呢应该咁讲。剛才呢我都略略知道一啲呢，就係、是、你哋以前應該係冇呢個靶子課嘅。咁但係呢 冇啊。 係啦，但係喺我哋嘅戲曲世界呢，唱做念打呢，咁其實呢打嗰部分除咗淨係用我哋嘅身體一啲所謂嘅腰腿功之外啦，另外其實呢我哋攞靶子呢都係我哋一樣幾緊要嘅東西嘅。咁之前同大家就提過練腰腿嘅時間，咁當然係狠好多啦，就即係將你隻腳要擺上我頭度咁樣啦。係啦。咁但係呢即係除咗腰腿之外呢，好多時候一啲打翻嘅動作啦。又或者係即係一啲身段上面嘅動作啦，都係要做嘅。咁所以我哋其實調返轉頭呢，我哋係即係喺嗰個打嘅層面上面，我哋靶子亦都佔咗我哋好多嘅。咁譬如啦，我哋首先呢就講下即係當係打返咁先計啦。咁其實打返呢係好講條件嘅。不過咁講啦，我其實我印象中我落過你哋一樓，有時都望到下你哋喺度上緊堂嘅時候呢，都見有見下是不是袁斌师傅啊？嗰阵时你哋系 系啊， 系系系，佢嗰阵时都好似有即系带你哋喐下啲班嘅，我见到好似系咪有做下打？ 有嘅，有嘅时候我哋系好兴奋嘅，因为终于唔使痛啦嘛。 但系好难打死、啊， 系啦，又或者啲枪啊嗰啲，打到人啊，系另一种嘅痛咯。 冇错，冇错，冇错，即系压腿系真系痛嘅一样嘢嚟嘅。咁但系咧都可以减肥下，压腿其实可以出汗嘅。但系 anyway， 咁我嗰阵时咧因为打翻咧，其实我讲条件嘅。咁啊，因为你嗰个弹跳力啦，又或者一啲就算我哋所谓嘅黐地嘅翻都好啦，即系唔系完全成个离地啦，即系可能我手或者脚都会掂到个地，咁呢啲相对地叫黐地啦吓。咁我咧就冇特别练过离地嗰啲翻嘅，即系我冇练空翻嘅，因为我条件所限咧，我嗰个扁平足嘅问题啊。即系我老师咧，甚至讲过一样嘢嘅，因为我嗰阵时嚟教我嘅老师咧，亦都系同我同年入演嚟嘅。 哦， 咁而收我嘅嗰个老师咧，就系、是、上一个老师嚟嘅，即系上一任嘅老师。咁佢做埋 interview， 咁 and then 佢就离职啦，咁样即系翻北京啊。咁、北京就派另一个老师嚟香港今日教我哋啦，咁样嘅。咁所以咧嗰阵时咧，教我嘅老师咧，后屘佢都有讲过一句噶，佢就话如果系佢嘅话咧，当年佢未必会收我嘅。 好 嘢，好嘢，唔系佢未必会收我，意思咧系讲紧即系我喺打翻嘅上面，因为我扁平足啊，始终即系我能够做到嗰个弹跳嘅嗰样嘢咧，系未必有其他同学仔咁好嘅。 嗯， 咁同埋始终女仔嗰、那个弹跳嗰个力亦都唔够男仔嗰个爆发强啦，咁样嘅。咁但係其实又咁讲啦，佢话唔收我啫，但係我考试嘅时候呢，其实我係考女仔㗎嘛，我係考花旦㗎嘛。所以我係入咗去之后先转男仔嘅，咁所以呢啲係后话啦。咁但係呢即係呢一个打返都好啦，即係其实我去到演艺最尾嗰一年嘅时间呢，其实我係都已经打到前手返嗰啲㗎啦。咁但係呢就出现咗一个问题呢，就係、是、我而家都冇再打返啦。点解呢？就係、是、因为我曾经个前手返隻脚发到一半嘅时候，即係变咗一个拱桥嘅样嘅时候呢，我就停咗喺度啦。我就个盆骨有少少应该係歪歪地，我就起唔返。咁、 哎、 所以都严重嘅，即係嗰陣时係要休养到好一段时间，咁之后先拍嚟拍去，之后先拍返正，即係叫做而家行得到係好啲咁样啦。即係如果唔係嗰陣时真係歪到一个点咁样囉。 嗯， 咁另外亦都曾经试过係即係当我要打嗰、那个叫做咩打关斗啦，即係我哋俗称嘅打关斗啦，我哋叫 前滚翻， 系啦，即系咁样啦，系啦，前滚翻啦吓。咁呢一个咧就系、是、我亦都试过，又系打到一半嘅时候咧，我又系起唔翻嘅，因为条颈歪咗。 哦， 系啦，即系直情歪到一个点咧，就系、是、我到 即係瞓覺啦 ，OK， 咁即係嗰晚就即係痛㗎啦，已經係全晚痛，咁你至少都要休息嘅。咁但係到第二日咧，我想起身嘅時候，我成個人起唔到嘅，我係以為自己癱咗嘅，即係我淨係好記得我阿哥仲喺度問我做咩你瞓喺度喊咁樣咁啊，即刻問我。咁其實係又幸好地咧，係因為嗰個頸嗰啲肌肉，即係始終你個頸椎有少少歪咗嘛，咁你就好要靠其他肌肉嚟到 support。咁當嗰件事你做唔到嘅情況之下，佢咪痛得好緊要咯。所以我記得我嗰陣時，我係要捧住個頭，好忍痛咁樣一下起咗個身先。即係因為你只要起到一半嘅話，你個頭太重啊嘛，你個頭太重咧，佢都係會好痛。要一下咁坐起咗身，你個頭晾住咗喺你個身度啦。咁你相對先冇咁痛，咁咪即刻戴頸箍又再去即係拍啦。咁啱咁好彩就我姑姐係做鐵打㗎啦。 哦， 咁所以即刻要去求救啦，即係唔得，姑姐點算啦，即係過嚟搞掂佢啦咁樣。咁所以就係、即係都經歷咗修復咗一段時間啦。咁其實我而家啲肩膊經常性地都會係勞損嘅，即係始終都係練功嘅時候有好多嘅即係體能上嘅壓力喺度啦。咁就變咗一定係要即係以前佢哋又好笑噶嘛，成日都讲一句嘢，就系好唔科学地，就系话你冇受伤过，你唔出工咁样噶嘛。咁即系当然唔系特登要整到你受伤啦，咁但系即系咁讲啦吓。咁但系变相你问我哋，即系翻你头先最开头个问题，系咪练得好金嘅咧？咁样就系一个咁嘅状况咯。咁但系你问我好唔好玩咧？其实我系觉得好玩嘅，即系虽然你话即系呢啲打翻嘅就真系好讲你自己嘅身体条件啊，所有嘢或者做嗰啲动作做得好唔好，或者有即系一定嘅劳损喺度咁样啦。咁但系咧，如果讲到靶子咧，就更加好玩啦。 系 咁啊，即系呢啲靶子咧，就系、是、你好多套路要记嘅，亦都系要去俾你好好地练你嘅协调嘅。即系本身你除咗靠自己冇一个靶子嘅时候，你做嗰啲翻嘅动作，或者你一啲身段上面，你都已经系要有一定嘅协调喺度啦。但系再俾埋个武器你啊，即系一把枪、一支枪啊，即系一把刀，刀点揸，剑点揸，枪点揸，即系呢啲全部咧又系另一个世界嚟嘅。咁啊，睇下我哋又可以搵一集，又再讲下呢个靶子嘅部分啦。 好啊。 单身也好，未需听你的控诉。位置未需要报道，无人制走那会焦躁，放手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没有事给我呷醋。面皮可以抱，无情人其实还好。 情人，其实还好。 早上时间7:29，呢首嘅歌嚟自安俊豪嘅《还好没有你在》，都系嚟自佢自己作曲嘅一首嘅作品啦吓。咁啊，出边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啊吓。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啊吹强风嘅，咁啊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嗱。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时间7:29嘅时候，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啦，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都会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油麻地站列车甩门事故，经过工程人员通宵抢修之后，荃湾线服务朝早回复正常。油麻地站荃湾线往中环同荃湾方向的月台重新开放，港铁工程人员在场视察，不时用电筒照向往中环方向的一段涉事路轨。月台亦都有几名的军装警员戒备。头班车按时间表如常开出，有坐6:01往中环方向的乘客话，冇谂过服务可以在朝早恢复，形容是喜出望外。亦都有准备去北角的乘客表示，朝早提早了半个钟头出门口。两人都表示，日后尽量避免靠近车门，以免发生意外。有乘搭头班车往荃湾方向的乘客就说，服务在星期一繁忙时间前恢复是可以接受。他又说，今次甩门事故性质严重，但作为乘客遇上繁忙时间，即使靠近车门都会照上车，不能够担心得太多。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听日同后日在印尼巴厘举行，当局加强会场一带的保安。印尼曼几名军人和警员已经戒备，外界估计军方负责核心区域保安，会调派10多艘战舰和直升机，并派出多架军机，包括 F-16、苏-27 和苏-30战机协助。印尼警方负责外围保安，布置多台的摄录机，部分配备人面识别技术。当局亦都限制岛上活动，特别要求会场附近的居民留在屋企。会议期间在家工作和上课，限制传统仪式和宗教活动。另外，与会的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在巴黎举行面对面会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柬埔寨金边出席东亚峰会。新华社报道，李克强重申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他说，中国作为最大货物贸易国，60%的贸易经过南海，中方主张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和航道畅通，愿根据已签署20年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原则，按照协商一致原则，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支持地区国家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友谊和合作之海。李克强强调，愿同各方一道加强对话合作，共建东亚美好家园，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繁荣。美国传媒推算，民主党保住参议院的控制权，现在已经取得50席，加上副总统何锦丽在两党表决平手时可以投下关键一票，民主党维持参议院的控制权。

如果真係避免唔到嘅话，都应该喺电子装置嘅荧幕上面贴上防窥片，费事有人喺隔篱睇到荧幕上面嘅资料啦。 啊，系，啱啱转咗新电脑，阵间记得贴翻先。 仲有啊，喺公众场所记得要避免使用公共网络连接公司网络啊，例如嗰啲不知名嘅免费 WiFi 咧。仲有，一定要透过可信任嘅网络先好连接公司网络做嘢，特别系涉及处理敏感资料嘅时候啊。 收到晒啦，咁我都系继续留喺位度赶工啦。 见你咁惨，帮你买饭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摄， 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23度咧，相对湿度81%啊，白帽今日咩都未有住啊。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都系去到26度啫。咁明展望咧，明日部分时间都会有阳光嘅。本周中后期咧，云量较多，可能会一两阵雨。 嗯， 冇洗车主 系啊，冇洗车 主，冇啊，冇洗啊，冇洗好耐添啊， 唔敢喐字啊，好多嘢都咁啊。啲朋友仔咧啊，发现去旅行咧。去完旅行翻翻嚟添咯， 咁快啊！ 買埋手信添咯，咁啊，原來係啊，即係去旅行真係好鬼快嘅一件事啊！咁啊，翻翻嚟亦都好快，睇下大家會唔會 plan 下，即係你11月啊、12月咁樣，因為始終都唔算多假期嘅，咁可能即係用下啲年假啦。即係普通打工仔其實有兩年冇飛啦。我見啲朋友啲社交平台咧提外話咧，啊舊時咧咪喺嗰個離境個板嗰度咧打卡咧，咪有一段時間大家覺得好老土。已经，即系譬如你要去东京，喺嗰个板嗰度。 而家大部分人都话好耐冇做呢样嘢。 系啊，而家大部分人都话好耐冇做呢样嘢，即系要做翻，要做翻疯狂咁样做啊！ 不过都提一提咁多位，即系如果外游嘅人士们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国家都要留意一啲防疫嘅措施啊！咁都要最紧要保持自己嘅卫生啦。 系啊，咁啊，即系呢个都系要注意嘅，玩啊玩得安全啦。嗱，今日咧想同小白。同埋中哥咧讨论下呢一个嘅，咁有网民咧就贴文啊，啊话即系呢个有线嘅耳机啊，依家咧惨被列为咧穷人先用咁、样嗱，先问两位拍档先啦，我估大家咧都会用下耳机啊，即系唔系话即系喺电台咁样攞住呢啲 headphone 啦，即系有时你行街嘅时候都会用啲无线啦、蓝牙啦或者一啲有线嘅、 我离身先， 系啊，少啲塞住只耳系 嘛，我冇用。无线嗰啲嘅 系啊，你冇用无线啦， 我一定系用有线， 一定用有线。 即系我唔系讲紧电视台，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系一个耳机， 佢都改咗个新名，啱啱有条新 channel 78台啊，有机会都有机会见下我嘅咁啊。Sorry 啊， 佢改咗个名啫系嘛， 系乜都好啦，乜都好啦，你继续讲啊。 就我唔用嗰啲wireless 嘅无线嗰啲唔用嘅，一定系用有条线。 系啦，咁啊小白，我知道你又用无线嘅， 我两样都有用， 你两都有。 系啦，我真系两样都有嘅，点解咧？因為如果你話喺人多或者當日我要走走滴滴嘅咁樣周圍行嘅時候咧，我都會大部分時間都會選擇呢一個無線嘅，係啦。咁但係點解你話我兩樣都會用咧咁樣？咁但係如果例如去到一啲coffee shop 係可以靜靜地坐喺度，又對住手機嘅時候咧， 係 啦，嗰個時候咧我就會用翻條有線嘅，係啦。因為咧嗱，我 compare 個即係比較個兩款嘅話咧，雖然都係同一個嘅，我用同一個品牌去比較啊。咁、但系佢哋咧的而且确系有条线嗰个咧，啲声系靓好多嘅，呢个系事实嚟。 你话系啊系啊，你都做咗广播接近20年，你都有好大指标性噶啦，小白。 因为咧，其实无线嘅嘢咧，佢一定系有 loss 嘅，即系佢变咗。 冇嗰條線，跟住佢射翻息落去你耳仔嗰嚿機嗰度，跟住又俾翻你聽。係，而家都好多都係做得好靚嘅。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喺一啲叫做平價或者係中價到嘅耳機同有線嘅耳機比較嘅話 咧，就比美唔到有線嘅。 係啦，咁啊有條線喺度咧，啲聲真係實在好多。 估唔到我哋三個又揾到一個新嘅共通點喎。 咩啊？ 我都係用 有線啊嘛。 點解咧？我大頭蝦。你都知道啦，藍牙嗰啲叫做耳機咧，冇咗一邊咧，你嗰一邊咧就叫做 廢咗係嘛？ 好似你打牌咁單調咯，係、啊，食唔食得糊咧、就各安天命啦。 但係而家你嗰個調查話都係窮人嘅先至會用有條線咁樣啊？ 唔係調查嚟嘅，其實咧網上有人貼文就話、真係唔明點解。仲有人用有線嘅耳機啊，咁、因為咧，有線嘅耳機第一又老土啲啦，第二咧又會勾到件衫啦， 係會煩啲嘅， 又要解結啦，咁、樣人生已經有好多結，每一日都要解啦，你每用一次都要解一次結，咁當然啦，係你因為用完之後冇好咁樣去 翹 翻轉頭啦， 有手尾就好好噶啦。 但係咧有另一方嘅説法咧，立即衝出嚟啦，咁、就講話。啊，小朋友，你真系太年轻啦、有线耳机咧，先系代表咧贵族嘅享受啊，咁样。嗱、第一咧，有啲人玩耳机咧，玩条音响线咧， 哦，系啊，嗰啲好犀利啊！ 你蓝牙耳机最多咪买到二三千蚊， 系啊， 但系你有线耳机， 人哋一条线， 净系条线都二三千蚊咁样。嗱，所以嗱喺个价钱嗰度咧，系可以已经激到咗对方啦、第二咧，最王道啊！你知唔知有線耳機同無線耳機仲有一點係完全不可抗力嘅？嗱、頭先兩位都冇點到出嚟、我考下你哋，即係當中有啲咩係有線係一定贏無線嘅咧？ 我陣間仲有一個要點子要講嘅， 好， 但應該唔係你而家講呢個。 係啦，嗱，有線一定贏無線， 佢唔關嗰個 control 嗰、個， 唔關音質事，唔、關關麻煩事，但呢個麻煩係。先天性 插电 蓝牙系啦，蓝牙耳机就系有一个插电嘅缺陷。当我哋呢啲大头虾，我连个耳机啊，左边同右边有一只都会唔见咗、你仲期望我次次用嘅时候都识得插电？ 基本上放入盒就已经帮你插紧。 咁你个盒都要呢个插 插电啊？ 即系连个盒都唔记得插。 系啊， 咁样咁啊冇计啦。 咁一定啦、你记得放入个盒，我觉得系 OK 嘅。但系你唔记得插个盒咧？就麻煩，咁好多人都係喺呢個位嗰度棘住咗喎。但係咧，我又眼見咧，依家啲後生仔咧，好多時候都用藍牙耳機，譬如我琴日去打籃球咧，喂，依家原來最潮流嘅打籃球方法就係塞住隻耳打籃球咯， 即係用嗰啲wireless 嗰啲咁樣。 係啊，我舊時細個 跌嘅咩？ 唔會跌喎，又真係 入耳式啊！ 我見佢所有啲 movement 啊，又上籃又剩咁樣，都冇事喎。我哋細個咧，我記得一開始有人戴住 headphone 打籃球咧，我覺得，切你真係扮外國人啫，即係唔係 有音樂喺底咁樣嘅，跟住個節奏咁樣。 你當呢度紐約啊，呢度金城道嚟嘅咋，係咪先？即係我真係咁樣講，跟住點不知咧，竟然呢一個風潮咧普及咧，都令到我大跌眼鏡。佢哋係連鬥波，即係嗱，你自己攞個波射下射下咁 OK 啊，你 enjoy 自己的世界。咁有陣時你三四個人夾埋一齊就猜。包剪揼就大家斗下波噶啦，佢斗波嘅时候佢都塞住只耳， 哇真系唔惊甩噶喎！ 佢第一佢冇甩啦，第二咧我哋打波都会多啲声，多啲、即系每个 嗌啊， 喂 pass 啊， 交交交， 喂系 roll 入去啊，喂上篮啊，咁类似呢啲咁，佢又听到噶， 佢应该唔系教得好大声， 啊真系唔， 佢应该系想要嗰个 beat。有个 beat 喺耳仔嗰度不断冲击住佢个 rhythm。 如果你话净话 O 讲嘅话，要有啲指令，又或者啲合作 嗌 出嚟嘅话咧，咁可能对方即系佢哋成队个个都戴晒咪得咯。 咁但系我冇戴啊嘛，我同佢同一队啊嘛。 哦，咁样啊？ 系啊，我就猜啊，因为有阵时 random 你嗌佢，佢听唔听到先？ 佢都听到。 系啊，因为佢唔系开得好大声啊嘛。 我咧真系曾经有少少阿叔 feel 啦。咁啊，休息嘅时候大家饮水，我真系想问过去问下啊，其实你哋戴住耳机 点打噶？ 系咪好阿叔啊？你 系咯？点 系咪好阿叔啊？ 即系唔明。 但我忍住，忍住冇做。我觉得我 因为你唔想做阿叔。 系啦，我唔想做，我唔想觉得自己阿叔，我觉得做你自己嗰啲 OK 啊 ，respect 啊咁樣。但其實我係不解嘅，我係唔明白，同埋我唔明個 operation， 唔明個操作係點樣嘅。 你即係個心諗咧，睇你幾時甩咁樣。 我亦都會真係咁樣，因為你其實你會出汗噶嘛。就算你再啜住，其實要用普通 即係某啲即係白色嗰啲品牌， 即係花洒頭嗰只啊嘛， 係咯，白色品牌嗰啲 好易甩。 佢係咪嗰只係有一隻係入耳式噶嘛？ 係咩？ 入耳式嘅唔係，等先，我問咗你兩個先。入耳式嘅有冇用過先？ 冇， 有， 係啦，入耳式嘅其實佢好難甩噶。 嗯，咁咪成日有嚿嘢揞住個耳仔咯。 慣咗噶啦， 慣咗啦， 慣咗噶 啦。即係俾人揞得多，你都慣啦。 係啦，係啊，同一個道理咯。佢哋唔會覺得話，喂，你唔會覺得有好大粒耳屎咁樣？唔會噶。 譬如佢戴住口罩打波咧，佢好 OK 噶。 係啊， 我哋唔 OK 啊， 我哋唔 OK 噶。 係 啊， 佢慣咗啊，即係佢都係戴住口罩打波噶。依家話即係放寬你歐洲話可以打波。 佢哋都係係啊，我都見過。 後生仔都係咁噶喎。 我講下點解我會唔用啊？ 好啊好啊。 咁仲有一樣嘢咧。即係我未有一個實質嘅數據，嗱，正話小白都講啦，如果你帶一啲無線嗰啲 wireless 嗰啲咧，咁其實佢用乜嘢傳輸個聲音去到個耳機度嘅，就係用一啲接收器啦，係 啊， 咁即係會有電波經過你個最近耳仔喺邊度，你個腦啊嘛，經過嗰度 嘅 喎， 其實成日會斷嘅，我嗱會斷咧嘅意思即係話，當你唔係我聽緊歌啦咁樣。听听阿哥嘅时候，当我行到某一啲嘅位咧，其实佢系有机会回断。点解咧？的而且确回断添，因为佢可能佢附近有啲好强劲嘅发射。 即我大过你，即我可能有架车嘅 device 系个蓝牙接收信号大过你，我就会干扰到你。 其实大家望上天台咧，即你大口都天台，佢全部发射站嚟嘅，即好多手提电话或者有其他嗰啲装置咧，都会有机会影响到你嗰个蓝牙装置。 唔紧要，即系嗰个接收上。 我 feel 到钟哥上过嚟，佢觉得系啲健康嘅好 健康。嗰个健康， 你都系听一啲听唔到一啲啫，都唔紧要，最多你 rewind 再听翻。咁但系咧，我都未有一个数据话你摆到咁近一啲接收器喺个脑袋嗰度。究竟佢對健康有啲咩影響？ 嗯， 因為係未有啊， 嗯， 未有數據，咁咪所有嘢都係覺得應該有啲嘢你要做咗先咯。咁、 哦、 因為咧，之前咧就另一個調查，我睇過關於WiFi 嘅，咁啊成日都話你唔好將個電話又或者你個 WiFi 擺枕頭邊， 擺咁近你個枕頭邊。佢之前有一個研究就做過，但係當然你有冇實際關係未知啊。有一個研究做過，佢將個modem 就擺咗兩盤，一盤植物就擺咗個 modem 嘅附近， 嗯、 有一盤咧就遠離， 嗯， 咁隔咗一段時間之後，擺 modem 附近嗰嚿嘢咧， 嗰棵植物咧就識得上網啦， 係啦， 係啦，即係上網， 一睇個樣係窄咗啦， 就上網啦，就有自己嘅 Facebook 啦。 咁佢係躝藤植物，躝咗，即係直頭躝咗啊！ 就有自己 Facebook。 但係另外嗰個咧就健健康康，咁、 哦、 所以呢一個咧，即係你就睇到咧，究竟一啲我哋睇唔到嘅一啲電波咧，對我哋有啲咩影響都未知。咁、 嗯、 你就將佢塞到咁近個耳仔，仲要係正話你哋都講啦，成日戴住，連打波都戴住，慣咗喎，唔甩喎，喂大佬。是不是真的咁冇事啊？即係我都未知，所以我覺得喺呢個心理上嘅關口未過到。 佢哋可能會諗咧，電波未必一定唔好嘅， 嗯、 可能幫你嘅腦磁場按摩。 嗯， 可能真係會咁諗 嘅 喎。 其實 可以 係嘅， 我有少少都傾向中過啊。只不過可能即係時日未夠咧，未反應到出嚟。 係啊， 係啊。 喂，不如咁啊，下次打波嘅時候我叫埋你。 嗯。 我交俾你去問。問 嗰啲年輕人啊。 你踢個波落去叫佢做阿叔。 唔紧要啊，佢承认自己啊， 即 承 认啊，嚟噶啦。 系啊，佢呢一个佢头先嗰个说法已经表明一定系年纪先人先会谂过嗰个想法。 我落去就唔会好似我咁问佢点解你戴啊，直头戴咩戴，除咗佢。 当然无论你说落地太暖，窗外孤寂幽冷，清晨平静孤单，我们发了几颗理想难多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片被晕染，也许想慢慢你说落地太暖，何苦云走小巷冰雪一路一弯，走了下在车站等待芒草最晚，而我遥望轻轻叹，星座才能解不了，不过寥寥数行，全说自己温柔却感伤，你将心事上了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捎来的他乡到底隔几条江，一封信到底转了几道弯，被缘分飘落在山外山，西壁而过，却找到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曲生恨不难，你说落笔太难，窗外孤寂幽冷，清晨平淡孤单，我们发了几颗理想难多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片被晕染，一曲生恨不难，你说落笔太难，何苦云走小巷冰雪 分啊，中国风啲啊，周杰伦嘅《红颜如霜》， 成日咧都话顾客至上啊，即系香港宣传都好多年啦，顾客至上。咁但系有阵时顾客至上咧，都会形成一啲嘅问题。 嗯， 呢、這个问题就系咩咧？例如遇到一啲无理取闹嘅客人。 嗯， 咁即系一直以嚟，大家嘅谂法就系、是、啊，好啦，老板又好，员工都好，都为咗唔想得失个客人咧。就算啦， 而家都冇講啦。嗰句顧客永遠是對的， 係啊係啊， 都好少講。 因為有陣時都擔心咧，有啲人真係太浪泥啊，即係諗住喂我入嚟俾錢你使，咁、我入去梗係做皇帝啦， 有錢大曬咁樣。 係啊，嗱而家就多咗呢、這個，喂你有錢大曬啊，咁亦都即係多咗人咧會有啲心態就是、我唔做你生意啊， 何況冇錢係咪先？ 係啊， 何況冇錢，仲要食兩餸飯，都仲要好似大爺咁樣。 係啊係啊， 你客氣啲。哎、可唔可以俾多少少番茄蛋啊？唔该你咁样，好客气啊！有啲顾客， 其实大家互相客客气气咧，件事就会嚟得舒服好多啦。而家咧有啲机构大公司咧，海外嘅，咁佢哋就增设咗一个叫做顾客骚扰嘅条款。 嗯， 好啦，咁佢哋呢间公司系从事一啲开发嘅，可能电器维修啊咁样啦。咁佢哋咧就话到有啲客人都遇到几多咧，就系拎啲产品。就上去佢哋個維修部嘅時候咧，就係咁樣鬧人。 哦， 係啦，即係鬧啊！你產品咁樣噶，咁亦都刻意咧就刁難嗰啲嘅叫做嗰啲員工啊，咁令到人哋覺得可能唔好受啊，可能甚至乎出言侮辱咁樣，都有呢啲情況出現。咁於是乎啲公司咧就定咗條新嘅規矩。 嗯， 佢咧就唔係話嗱，佢哋都顧客至上嘅。不過遇到一啲咧，會影響到佢哋員工心理狀態，或者令到即件事會發展到不快樂嘅時候咧，佢哋就可以引用呢個顧客騷擾嘅條款。呢、這個條款就係話你員工咧可以喺嗰刻咧代表公司終止同呢個人嘅合作。 嗯、 意思即係話原本你拎嘢上嚟維修嘅。公司而家唔做你生意。 嗯嗯、 我唔幫你做維修。 好型啊！我唔做你生意。 因為佢哋嘅概念咧就係員工嘅快樂同埋員工咧。

星期一的早上8:11啊，这个环节呢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金股汇的大事件。早晨温生。 早晨培哥。 早晨小白。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早晨。咁啊，星期一当然要睇下呢，即係环球嘅金融市场呢有啲咩焦点啦。嗱，过去两个礼拜呢美汇指数呢急速转弱，从113呢就瞬间回落到去接近108。原因何在呢？对成个金融市场又有啲咩影响呢？交俾温生帮我哋详细分析啦。唔该晒。 係啊，冇错啦。咁啊，个美汇指数呢不单止呢去到上个星期去到 108, 到到今日返嚟亚洲市场呢见到呢应该去到呢係 106.7 嘅指数点㗎。咁啊跌幅都相当之惊人㗎。咁其实呢喺呢两个星期里面呢其实有好多嘅事情呢係发生咗㗎。咁啊喺今个月初呢我哋见到呢就世界黄金协会呢就公布咗全球呢第三季嘅黄金嘅供求报告。咁喺呢个报告里面就显示出咩呢？显示出呢喺第三季度呢全球的中央銀行就買了很多黃金，買了幾多呢？買了 399.3 噸，接近是400噸的水平。這個吸納量呢按季比就大幅上升 174%， 按年比就上升是340%。報告裡面沒有說明是哪個國家買這麼多黃金，也沒有說明有幾多間中央銀行是一起 買黃金。但是呢就這個數字可以說是相當之驚人的，即係好多十年裏面都未見過喺一個季度中央銀行買咁多個黃金。咁當然大家都會明白啦，係因為個俄烏事件嘅關係啦，咁美國凍結同埋盟友凍結咗俄羅斯嘅外匯儲備啦，咁令到其他嘅國家都擔心有一日佢哋會唔會遭遇到同一個情況呢。咁所以呢就大舉呢就減持外匯，就增持咗黃金作為儲備嘅。咁由於全球呢佢喺個外匯儲備嚟講呢就美元呢就佔大多數啦，咁所以當啲國家係減持外匯儲備呢，咁自然呢個美元呢就被呢係沽咗落嚟，咁所以呢個呢就解釋呢點解美元跌嘅第一個原因。咁第二個原因當然就係我哋見到德國喺即係第一個星期嚟講呢，即係今個月嘅第一個星期嘅週末呢，我哋見到呢就德國總理索爾茲呢就訪問咗北京啦。咁啊，正當美國喺度想拉攏佢個盟友去嘗試喺貿易上孤立中國之際咧，咁啊，德國總理就去咗中國。咁呢個做法嚟講，我呢就反映咧，就德國咧就唔同意美國嘅做法嘅，咁同埋用行動去表示佢嘅立場嘅。咁啊，大家都明白啦。咁就如果當德國唔聽美國講嘅時候，咁樣會唔會亦都係反映到就話一個俄烏事件上，由於大家都明白咧，喺俄烏事件上最慘嘅，除咗係烏克蘭之外咧，最受到打擊嘅，當然就係德國啦，因為佢嘅能源咧就出現咗能源危機咧，整個歐洲出現能源危機啦。咁而德國咧就係個工業嘅最主要嘅國家嚟嘅。咁缺乏能源對工業嚟講當然係不利啦。咁會唔會係反映到係即係德國開始唔聽美國講，咁呢個會唔會令到俄烏事件好快可以解決得到呢？咁樣咁呢個係第二個出現咗個問題。咁至於我哋見到美國嘅中期國會選舉，咁我哋見到呢就眾議院呢就好大機會呢都係會俾呢一個嘅共和黨去佔領翻、操縱翻。咁而共和黨過去咧就講過啦，就話如果佢哋執政翻個國會嘅話咧，佢哋唔會俾錢烏克蘭嘅，因為佢哋覺得咧已經過去俾咗好多錢烏克蘭啦，唔想再俾啦咁樣。咁如果美國同歐洲都唔再俾錢烏克蘭嘅話，咁會唔會又令到俄烏嘅事件好快完結咧？咁如果完結咗嘅時候，咁歐洲可唔可以再重新用平嘅俄羅斯嘅天然氣咧？咁所以呢系列嘅因素咧，就正正咧係令到整個歐羅嘅匯價作出反彈。咁美元個美匯指數裏面咧個佔比最大嘅就係歐羅啦。咁如果歐羅作出反彈，咁當然就係個美元嘅匯價就係上升。呢個係解釋咧點解美元匯價喺過呢兩個幾星期係升得咁緊要嘅原因啦。 咁我再問培哥，講完去美國嗰邊啊，問埋歐洲，淨係都講咗少少英國嗰邊。上個禮拜就公布咗最新嘅 GDP 啊，情況係點樣咧？ 嗱，GDP 嚟講喺英國咧，我哋見到喺第三季度咧。 就按年比咧就上升 2.4% 嘅，咁就比，但係咧雖然係話上升啫，但係比第二季嚟講嘅話咧，個 4.4% 嘅增幅咧就已經係明顯係低咗一半咁滯噶啦。咁再加埋，如果以按季比咧，我哋見到咧佢喺第三季度嗰個 GDP 咧就收縮咗 0.2% 嘅。咁嗱，呢一度就要值得留意啦，因為英倫銀行咧喺今個月嘅3號嘅議息會咧，其實佢已經係估計咗咧，就話去到今個季度，即係第四季度，就英國嘅經濟咧好大機會咧就將會出現係衰退噶啦。咁而家我哋見到第三季嘅 GDP 已經係收縮咗，咁如果第四季嘅 GDP 一樣係收縮嘅話咧，咁連續兩季嘅 GDP 收縮咧，就真係正如英倫銀行所估計，就將會進入衰退噶啦。咁而英倫銀行講過就話呢個衰退咧會一直係維持到咧去到2024年嘅。咁就所以就令人擔心啦，就話哇，而家即係英倫銀行個估計似乎真係一步一步咁樣實現。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咁如果英國政府仲喺今個星期嘅即係今個星期四啦，就公布個財政預算案，仲要大舉加税嘅時候，咁英國經濟捱唔捱得住咧？咁呢個就係大家最關心嘅地方，就喺呢一度啦。 咁今個星期咧，其實有冇話啲焦點放咗喺邊一度啊？會影響到香港嗰、那個金融市場咧？嗰、那個放嗰、那個焦點又會點樣影響咧？咁啊，温卓培同我哋睇睇。 好啊，咁嗱，頭先我所講喺今個星期四咧，就英國將會公布個財政預算案啦。咁呢個固然係值得我哋關注啦，睇下英國會係有即係個加税嘅幅度有幾大，對個經濟將會帶嚟幾大嘅影響啦。呢個第一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今個星期一至今個星期三咧，就印尼舉行嘅 G20 嘅峰會咧，就會當然就係會睇下國家元首啊，佢點樣去有啲咩新嘅政策出嚟啊。咁呢啲都會係影響全球經濟嘅。咁而喺今日嚟講嘅話咧，就中美嘅元首咧就將會咧係面對面係開會談即係面對面開會啦。咁都會影響到兩國嘅中美嘅關係啦。咁呢個都係值得我哋大家留意啦。咁而喺今個星期二咧，就日本咧就會公布第三季度嘅GDP 啦。咁大家又可以睇下日本個經濟嘅環境係點樣啦。咁而到星期亦都係星期三啦，就美國咧就會將會公布咧10月份嘅零售銷售啦，咁到時我哋可以睇下美國嘅最新嘅消費嘅情況，以至亦點樣影響佢嘅經濟啦。 環球嘅焦點真係有好多啊，咁投資者咧就密切留意住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咧環球嘅金股會大事件啊，唔該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多謝曬，拜拜。 好嘅， 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晨光大学咪嘉明同阿正伟一齐做嘅，咁佢哋系惺惺相识啊， 同期嘛，仲 有同期啊，咁啊， 估唔到啊， 暴露年龄啦，咁样啊，咁啊，钟哥你都知系呢个 APA 啊，即系演艺学院嘅一个大师兄嚟啊嘛，系咪先？ 都算系啦， 都算系啦，咁啊，我想今日讲呢个咧，我估你可以发挥得多少少 咩啊？ 嗱，就系呢个。粤剧日啊，2022咁啊，康文署举办嘅。咁当然啦，我哋冇睇开咧，呢啲粤剧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多啲机会认识。但系啲长者啲老友记咧，就一听到咧就觉得正。点解啊？因为好多嘅剧目咧都系免费咁去上映嘅。咁啊，粤剧日咧就会喺11月27号举行嘅。咁啊，当日咧就喺香港嘅文化中心啦，同埋香港嘅太空馆咧有丰富嘅节目嘅。咁啊，都想传承落去啦，所以有呢个儿童同埋青少年演出嘅粤剧折子戏同埋粤曲演唱，大家咧仲可以欣赏到呢个粤剧化妆等等嘅一啲项目啦。咁、 啊、 但系咧，嗱、這、呢个咧问题出现咗啦，就系咧啲长者咧要网上登记嘅，咁、要上翻康文署个网站嗰度登记，要索取呢个门票， 冇得电话登记啊？ 就冇嘅。就冇嘅，就要網上嘅，所以咧啲孝順仔孝順女咧就要幫啲 爹哋妈咪去登记啦，咁样即系你要上翻康文署嘅网站，揾翻咧呢个粤剧日2022嗰度咧，就可以出翻得到去噶啦，咁样咁啊都哇活动都真系有好多，我而家就咁揿入去咧，首先系畅顺嘅，即系个网站系畅顺嘅，你都知道有阵时入呢啲网站抢飞啊、抢门券啊，都系比较棘啲嘅咁样啦。网上登记几时开始咧？就系11月14日，即系星期一。今日啦，几点开始啊？10点开始就报名啦，咁啱啦。你而家咧就嚟啦，系啊，我哋元神光第一线，即系准备开始风骚发源嗰个片刻咧，你就开始揿啦，咁样。咁啊，希望都大家参与下啦。我觉得粤剧文化喺香港咧就开始越推越广，同埋你都知道香港依家有戏曲中心啦。虽然作为我哋普罗大众，戏曲中心咧爱嚟做咩？我嚟饮茶、 饮茶、打卡、打下嘢咁样。 食下嘢，我就同屋企人咧最主要去戏剧 呢个真系 戏曲中心，我去饮茶，因为佢即系咁啱系咁坐落喺咁中心嘅地带咧，佢有得泊车。嗰、那个泊车咧，仲要你饮够茶钱，唔知几多钱咧，你就可以 free parking 啦。 当然有人讲系好过冇人讲嘅，但系我身边啲朋友咧，好多同我讲开即系戏曲中心咧，佢第一样同我讲就系话啊，里边啲嘢几好食。即系呢个咧都几，我都几安慰嘅，即系证明嗰度都有啲嘢吸引咗你。 有几档嘢嘅，首先唔系净系 见得多我中意噶啦， 有几档嘢食嘅嗰度好似有间茶餐厅噶啦。 希望大家真系可以睇翻粤剧啊，或者嗰度戏曲， 跟住会慢慢改变嘅，即系去食完嘢之后咧，就初头就食完嘢就走啊咁样，跟住坐下菜嘅时候咧，可能佢但系感受到个气氛，跟住直头不如下次就。食完飲完茶之後去睇翻場咯，試下咁樣咁開始 啊！有一樣嘢無可否認啊，咁戲曲始終都唔係流行文化啊嘛，即係以前 N 年前就梗係流行文化啦。 係啊， 咁但係而家時移世易，咁佢唔係流行文化，大家嘅關注度同埋嗰個熱情度係低咗，呢個係無可否認。咁但係咧，我係即係非常之推廣大家去接觸戲曲嘅。點解咧？因為真係一種中國傳統嘅一種文化藝術啊。而呢一種咧，你再唔去即係去支持去睇佢哋咧，喂！如果將來冇埋咧，呢、這個真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嚟噶嘛？呢一樣咧，牽引咗好多嘢喺後邊嘅，譬如話一個文學修養啦，咁一個表演藝術啦，有好多嘢加埋先變為一個戲曲藝術噶嘛。 係 咁呢一樣嘢，所以大家睇嘅時候咧，同其他唔同嘅表演形式咧，好唔同 啊！你有冇试过演过粤剧咧？系乜嘢年代咧？ 片段，但系我冇演一个戏咧。当然 系系系。 咁话我以前学嗰啲打关斗嗰啲咧，其实咪就系学紧戏曲里边嘅弹子功啫嘛。即系我哋嗰阵时上堂都系叫弹子功噶嘛，一定要学噶嘛。譬如话今朝佢哋讲嗰啲把子功啊，舞刀弄枪，我哋叫做我哋都要学噶嘛。即系都系走下圆台啊，耍下云手，我哋都要学噶嘛。 哇！你唔讲。 对 啊，唔讲唔觉，你都识得几多啊？ 讲得两下咁样。 唔系因为我同小华唔识啊嘛。 系啊， 咁你讲呢啲词汇已经可以抛到我哋嘅浪头啦。 同埋你去 即刻背后有光啊！而家 你讲，你真系要去睇一套粤剧咧。除咗你话最简单啦，你中意唔中意？我成日都话睇艺术嘅，你中意唔中意呢个第一个印象嚟噶嘛？如果你真系喜欢嘅话咧，你就会钻研。跟住你就會衍生好多唔同嘅學問，正我都講咗啦，文學啦，音樂啦，佢本身一個中國傳統佢哋嘅歷史啦，好多嘢你會慢慢去鑽研落去，其實對成個人嘅修養咧，都會有好大嘅幫助。即係呢一個 係見你講到咁樣，眉飛色舞，又講到又識點樣又食，請你食翻碗米線啊！見你咁叻仔，請你食下嘢。喂啊， 即係耍完 你補充體力 啊 嘛， 好肚餓嗰時真係。 中國嘅飲食文化都博大精深㗎。嗱，今日講呢個米線咧，就近排都見到啊，軒仔啊有啲網上廣告啦咁樣，咁啊嗰個米線普味，即係之前又分咗家嘅，跟住又跟住又合作翻啦，跟住又俾人哋收購咗啦，咁跟住又上市啦咁樣嗰一間啦，我講緊。喂，佢咧嚟緊有兩隻 Apps 咧，即係叫你下載完之後咧就俾你儲分喎。咁你一開始咧 download 完之後，佢就即係 已經免費請你飲杯凍檸茶，咁、 哦、 另一間咧就直情有呢、這個就覺得搞笑嘅，就消費滿$100咧，就呢個酸菜魚同埋鴨血味嘅薯片啊，咁、哦、樣即係你喺食嘅時候，即係儲下印花啊，儲下呢啲吸引嗰啲啦。我唔知兩位拍檔有陣時去食呢啲連鎖快餐店啦，或者連鎖米線鋪咧，有陣時咧你覺得係多咗呢啲 app 咧係幫你慳咗錢啦，多咗優惠啊，定還是係好漏爆？好漏爆的原因是喂我已经很急的了，其实呢你快点点完落完单，我已经是饿想即刻吃的了。 其实现在就算不用 app 呢、 啊、 很多铺头你一日行入去的时候、 啊、 他摆下那张 你那张单呢 是、啊、 都是 QR code 来的、 啊、 你都是要用 QR code 数，即是有没有 app 你都是没分别的了，你都是用电话落单的了、 啊啊、 我之前不是说了我很憎的、 啊、 我是很憎的，憎到是我有一次去不是说那个嗰、那個阿姐秒我嘅、 啊嗯， 啊你唔識用啊，即係嗰啲咁樣，我係唔識用啊，點啊？ 咁阿姐有冇教你啊？ 冇啊，佢最後都幫我落單，因為你唔可以淨係 QR code 啊嘛，你一定有兩樣噶嘛。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淨係得 QR code 嗰間，我直頭唔入去添啦。即係如果真係有嘅話，我覺得除非你每一間鋪頭，即係講緊全香港、嗯、每一間鋪頭落單嘅方法係一樣，你嗰個 menu 係一個格式。咁我未會覺得方便咯，因為我只要學一樣嘢啊嘛。咁、 嗯、 但係喂，你間間唔同，呢間又話咁，嗰間又話咁，我真係好難去掌握噶。 特別係啲選擇多嗰啲鋪頭啊，其實呢個落單方法咧唔係好 work。 跟住又要問你幾多辣啊？ 係啊，多充少充 啊，要唔要原劑啊？嗰啲咁嘅嘢。 最猛整一樣嘢就係點完之後咧，諗住話 OK 咁樣，跟住佢話未得喎，點解啊？因為你之前有一項咧未填完， 係啊， 跟住你又要翻上去，又要話究竟邊項未填 咧？人生咧真係不斷填表啊！ 你撳完 OK 都算啊，有陣時你撳完 OK 嗰下咧，如果你冇撳 send 嘅話，因為佢再問多你，你係咪 confirm？ 原來會跳去第二版嘅，我見過有一間、跳去第二版你冇撳到嘅話咧。佢唔聲嘅，你冇錄嗰單嘅喎。 我曾經喺一間米線鋪嗰度咧，又係見到類似鐘哥呢啲人興啊，就好猛整啦，叫佢 QR code 落單啦，猛曬啦。跟住個姐姐就過去幫佢落啦。但係與此同時咧，都同嗰個叔叔講咧話：，喂，你真係要學㗎啦，你唔學遲啲可能即係難搞啲。 嘢都冇得食啊，咁 飯都冇得食，飲飯都。 跟住嗰個阿叔叔咧回一句都好絕屈嘅。因為我好中意聽到呢啲嘢，我好中意聽人哋講嘢。其實喺茶餐廳，因為平時講嘢講得多，個叔叔回咗一句，你知咩有咩啊？唔係我冇得食啊！如果到時個個都咁樣落單，你冇得食啊！咁啊，完成咗啦， 事實啦， 事實啦，係咪事實？我唔敢講。即系可能个阿姐换咗个工作岗位，咪包外卖咯，或者入去煮嘢食咯。可能阿姐都会有公开，但阿叔咁样回咧，又有佢嘅道理，系咪先？啊，有趣啊！ 即系譬如话你请个人翻嚟教人用嗰个 apps， 即系教啲顾客用嘅 apps， 不如你请个人翻嚟落单， 帮手落单。 嗱，唔知道，唔知道。咁但系咧，总之铺头推出呢优惠啦，咁啊，小白你觉得 O 唔 OK 咧？即系有呢啲 用 apps 储下印花咁。 储印花其实我都好少嘅，不过我自己觉得 apps 嘅发明，特别系用咗喺呢个餐饮业上边咧，我唔好讲佢，因为现场要用 QR code 落单啦。但系的而且确咧喺外卖方面咧，佢哋公司。即方便了很多。而家你見到很多，譬如快餐店啊，或者餐飲業咧，佢哋多咗鋪頭係做外賣嘅時候，佢本身個堂食嘅鋪位咧細咗嘅。咁佢哋細咗，因為佢哋多咗外賣嘛，咁變咗佢哋嗰個經營嘅成本咧，可能真係靠一個 apps 咧。即係方便咗好多喎、啊，容易經營咗喎、 啊。希望唔好淨係方便一邊咯，即係顧客嗰邊都要方便。 最緊要有顧客咧話我唔識落單嘅時候咧，啲職員又好肯去幫佢哋落，呢樣就緊要啦。 係啊，咁啊，朝頭早揀個好嘅早餐嚟食啦，最緊要落到單啊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油麻地站列车甩门事故，经过工程人员通宵抢修之后，荃湾线服务朝早回复正常。油麻地站荃湾线往中环同荃湾方向的月台重新开放，港铁工程人员在场视察，不时用电筒照向往中环方向的一段涉事路轨，月台亦都有几名军装警员戒备。

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之前我都讲过，有一啲喺网上影片分享平台揾啲片嚟睇咧，有啲治愈感觉嘅。譬如之前听讲过话，揾嗰啲喺野外烧柴，加啲音乐，但系有啲烧柴嘅啪啪声咁样，又觉得好治愈啦。咁我又讲过一次咧，见到人哋接暗疮咧，即系有啲片专系接啲暗疮啊嘛。我觉得啊，其实虽然话好核突，但系唔知点解好多人睇 暗疮，我唔得。 即系有啲人有啲治愈感觉啦， 都系冲下咖啡啊，或者即系起下帐幕啊咁咯、啊。即系我中意睇人哋 camping 咧，快较快咯，起帐幕啊咁。 磨咖啡豆嘅声其实都系 系啊，好听。 最近又迷上咗另一个，就同阿欧静话讲过起帐幕有啲拉能，但系唔系起帐幕咁简单，起屋 哦， 起咩屋咧？咁啊，话说有一类型嘅片咧，咁啊打嗰啲关键词好简单 ，house building。 系， 咁跟住你就会出咗一集，唔系真系起啲高楼大厦俾你睇。 嗯， 佢一出嚟嗰啲咧就系徒手起一个地方，俾你住。咩、叫徒手咧？咁呢有好多唔同嘅人拍咗呢啲片啊。咁嗰个点击率当然超高啦，有啲过亿添啊。 哇！ 咁就系、咁暂时睇咧喺有啲系外国嘅，有啲系东南亚嘅。咁佢就通常咧就喺一个森林里边，咁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见到一笪地，跟住喺度咧就喺地下度画一啲嘢，咁当然系画一啲好简单嘅图迹咧，但系佢简单到咧真系好似小学生画个公仔咁样嘅啫。画完之后咧，呢两个人咧就会用一啲徒手嘅工具，譬如只系一个铲、一个凿，就系咁样啦。 哇！ 就起一个佢哋心目中嘅地方出嚟。 哦， 而呢个心目中嘅地方，你唔好谂住净系哦，可能佢掘少少啊，唔系，佢真系起咗一个。叫做地牢出嚟啊， 咁、做地基咁样嗰、那个系嘛？ 系啦，咁跟住一嚟咧就譬如画咗个范围几大咧，跟住就系咁掘掘掘掘掘到唔系话掘一寸咁深，系掘一个人咁深。咁掘咗落去之后咧，咁跟住就喺里边再画啦。哇！我呢度咧就谂住有间房，呢度隔篱要有一个泳池。 好似我因为我住啲村屋地方嘛，好似我见过附近有啲地盘咧，即系起新嘅一栋嘅时候咧，其实就 系 咁咯。 系噶， 掘掘掘掘掘完之后咧，就真系一个人砌 砖、 人咁系啦，咁高嘅一个窿窿啦，跟住又系画。 佢用嘅所有嘢咧，都系喺嗰度揾到嘅啫，即系佢唔会话另外再要搬啲砖。 唔倒石屎噶啦，嗰啲系嘛？ 冇嘅， 泰山嘅屋咯，真系。 阵间讲下何为佢哋，即系喺我睇嗰啲片，何为倒石屎？ 即系你睇嗰啲就唔系现代起屋嚟噶， 古代现代人用一啲最原始嘅方法。 因为我一路谂个概念都系，即系可能未摆翻啲砖，跟住铺水泥，跟住逐下逐下砌咁样咯。我以为睇 嗰 啲片， 佢真系见到条嗱、当然啦，佢里边有好多剪咗，有啲剪接啊。咁好多人咧都喺度留言话，中间一定用嗰啲大型机器去挖掘嘅。如果唔系你徒手靠两个人，点能够挖到一个咁深嘅窿出嚟咧？ 系系 嗱，咁首先如果你徒手挖掘系得嘅，咁但系用个时间就可能系超长啦。因为佢里边都写嘅，即系譬如话佢话用咗30日去建成呢个地方。咁但系 30日都好快喎、 啊。系啦，咁但系中间同埋得两个人、啊。 系咯。 咁究竟中间佢有冇用过大型机器？唔知啊，因为佢剪咗啊，系咪？咁唔知啦。咁当佢唔系啦。咁佢用嘅方法就系咁用嗰个铲，用嗰个凿，刮刮刮刮，铲，搞完晒之后，跟住唔系，仲话咁水泥点嚟咧？咁佢哋就会喺附近执一啲草，然之后就捞埋某一个地方嘅一啲泥，再倒啲水落去，跟住见到一个人咧，就用个系咁踩，踩完之后咧就变咗一嚿 嘢，系类似水泥咁样啦， 类似水泥咁样。通常咧，譬如话佢想，譬如话佢要起一个烟通咁计啊。咁你都要有水，要用水泥去起嘅，因为佢要起高噶嘛。佢首先咧就系用一啲竹枝搭咗个棚架，包围咗做一个嗰个 foundation 做嗰个根基先。然之后就用正话讲嗰啲用啲草啊，某一啲泥啊，再沟埋啲水咧，成劈 变咗泥浆咁样。 系啦。 咁上去，咁呢一嚿嘢又點樣古法傳到落嚟？話俾你聽，佢可以取替到水泥嘅。嗱，佢起得咧， 應該本身咧，應該我哋應該咁諗， 係 應該係佢咧呢個做嘅水泥嘅方法咧，係水泥嘅前身。 係 我反而覺得係咁樣。 有可能係啦。咁但係佢究竟嗰啲係咩泥，用啲咩草，係咪要挑選過嘅咧？唔可以一定係某是但都得。 係， 咁 一定應該係專業知識嚟㗎嗰啲。 跟住咧就揾咗上去之後咧，就等佢乾。乾咗之後咧。真係同即係當然我冇摸過啦，但係試過 揾嘢望落， 可能你篤一篤就爛咧， 爛曬咁樣。 咁但係 一陽子 係啦係啦， 睇落咧，佢又好實淨喎。乾咗之後，跟住佢嗰個屋頂又係用呢啲方法咧，又係用啲竹枝搭咗一個底出嚟， 搭咗個架先， 擺咗一個嗰個地下嗰度，然之後又係鋪嗰扎嘢喺度，鋪完之後乾咗 ，OK 啦。咁佢再另外一個就係喂，咁變咗好似。石屎咁樣外觀唔靚喎，咁佢再喺另外一邊咧就刮一啲草坯出嚟，即係成忽刮上嚟，然之後就成忽鋪喺嗰度上邊，變到成個地下又變翻好似草地咁樣， 哇！ 即係呢個真係一個最原始起現代屋嘅方法啦嘛，唔單止係咁樣，咁間屋裏邊係咩先？嗰即係刮到一個洞穴咁樣， 有冇話佢大概幾大啊？目測？七百尺咁樣 嘛？咁又冇，咁又冇。差唔多一百尺嘅都有，但係都好厲害，因為你徒手掘啊嘛。咁跟住裏邊咧，佢可以整咩都得。嗱，我見過佢整一個火爐啦。個火爐你唔可以淨係咁樣起咗，裏邊燒堆柴噶嘛。咁你要通風噶嘛，如果唔係你裏邊會出事。 所以就整煙通啦。 所以有煙通啦。咁你掘個煙通都係技巧嚟噶嘛。咁你點樣整咧？咁裏邊又可以取暖啦。我話唔係，我話見過另一個咧，佢話驚熱得滯。咁佢裏邊咧，直頭掘咗一個水池出嚟，咁直頭瞓喺好似瞓喺一個水池上邊咁樣。 哦，當降温喎。 咁你喺睇呢片係歐洲多啲定東南亞多啲？ 兩樣都有，但係我暫時睇得最多咧，亦都係偏向於最多人睇嘅咧，都係東南亞嘅人多。 多森林啊，嗰啲話。 係啦， 印尼啊嗰啲係嘛？ 泰國啊嗰邊嗰啲咁樣。咁當然你話喂。邊有咁多森林啊？咁起完， 係啊， 即係我 同埋嗰笪地，同埋嗰笪地係咪真係你啊，大佬？ 反而我最大嘅， 我就想喺大埔小白隔離起，起一棟啊！ 我都想喺我屋企附近再起多幾棟啊！ 佢有丁先啦，大佬， 又冇錢又冇地， 呢個就係唔同地方 講起都心酸 做嘅嘢。咁我睇完之後就係，咁嗰間屋點咧？起咗噶啦嘛，住得嘅喎。咁之後點咧？因為嗰啲片咧， 佢哋有繼續住落去噶嗰啲屋， 就係冇，因為佢哋要第二度再拍噶啦嘛。 佢哋冇繼續住落去，跟住咧佢賣出去俾人。 咁 從而咧，佢拍咗兩三條呢啲片咧，個 YouTube 嘅 Kick Way 已經有收入啦，仲將呢嚿屋咧賣出去俾人，跟住繼而咧就上嗰啲真人 show 嗰啲節目嗰度。最後咧，佢唔需要靠呢一門嘅手藝， 跟住又唔使起。 不過我怎聽咧？頭先鍾哥講嗰個屋仔個 size 咧，譬如佢我當佢100×200尺咁樣啦。佢未，我覺得咧，佢唔似係俾人喺度即係永久長住嘅。我覺得佢似咩咧？似嗰啲哨站啊，即係一間屋仔。可能咧就俾啲護衛住喺入去嘅，因為佢哋好多東南亞地方啲人咧，佢哋賣地咧，我哋就話一忽忽賣啦，佢一過山頭咁賣， 咁係 啊，咁你真係要 即係啲保安人員可能要喺嗰度，即係叫做 換家 或者睇住，係 啊，咁你夜晚又要揾個位俾人瞓，跟住人哋要巡邏啊，咁你真係要揾個位嗱咁上下 size 似喎，係 啊， 因為嗱我同小白我估想象唔到。间屋系点啦？我都想睇下钟哥一阵有机会 send 条片俾我，及一及，究竟起出嚟系点样？ 你打 house building 就得噶啦，打 house building 关键词佢就揾到。 一阵 set 出咗第二啲嘢， 唔会 出咗第二啲咩人 search 咩嘢？ 跟住话 house building 都系 search 到啲古怪嘢。 我睇到一个咧，佢整埋个泳池，咁啲水点样嚟咧？ 系 佢仲要整一个引水道。咁个引水道，咁你都要啲喉管嘅，嗰啲喉管系咩嚟嘅？竹咯，佢用一条竹驳住咁样，就将河里边嘅水咧 引过嚟 ，然之后落去个水池里边。 好多智慧嘅呢啲地方， 好多智慧嘅，即系当然咧，你话家屋系咪真系结构好安全，系咪住得咧？咁呢个我就有少少质疑嘅，因为你随意你话嗰笪地系咪一啲实净嘅地，你都唔知啊嘛，可能嗰度系松软嘅咧，咁样我唔知啊。咁但系喺佢里边拍嘅时候，一路睇佢哋点样由零。 開始到起好， 嗯， 都有一種好自如嘅。 哇！我睇啊，睇啱啱撳咗啦，呢個 house building 呢、這個、 嗯、 大概哇，即係都有萬六人睇過。 唔係下邊嗰、那個，下邊嗰個真係起屋啊， 上邊 嗰、那個 係 啦、啊， 上邊嗰個啊嘛，即係有兩個馬佬喺度。 係啦係啦係啦，就係、是、嗰、那個就睇得最多就係呢一個。 喂、 哦，睇呢個 唔 係 喎，但係佢本身咧個 channel 個佢話係求生嘅、哦、，jungle survival、哦欸。 但如果真係求生，你唔會起一間咁靚啊。咁但係好快講講，我亦都睇過一個咧，一個女仔去起呢啲 咁犀利 一個。 佢起起咩泰山嗰、那個呢、這個起喺樹上邊啊？ 哦，佢呢個起得就相對地咧，都係叫做好起出嚟間屋好現代，嗯、但係就會細啲啦，簡單啲啦。咁啊，直頭睇到有一次咧，佢直頭點樣？譬如喺條河嗰度，佢想喺河嗰度住。 嗯， 咁但系河嚟噶嘛，你点样喺嗰度住咧？ 好湿噶，有风湿噶。 佢首先 唔同地方人唔同嘅，好风湿啊。 佢首先 咧土病， 就揾啲石头。 边度系个个都有机会啊？外国人都有机会有风湿。 佢首先喺石头咧，即系当然呢个唔系好啱，因为佢堵塞咗条河咁样。佢喺条嗰条河好阔嘅，跟住佢攞啲石头摆咗一个河嘅中间，一嚿石、两嚿石、三嚿石，如是者铺咗好似一个岛咁样出嚟。 哦，然 之后再喺上面咧，又用啲竹枝咧。搭喺个地基，在个地基上面咧搭个帐篷， 哇，朝帐咁咪大件事。 咁所以佢话未必一定系有一个安全成分咯，但系你一路睇嘅时候就有一种好自如嘅感觉。 哦、 当然我个人睇完啦，我个人意见咧，睇、完大家真系唔好学， 系 即系唔鼓吹唔鼓励，因为都真系偏向危险。 突然之间朝帐， 你就唔 你一边瞓瞓下觉，你咪舒舒服服听下水声。 系啊， 点知水声越嚟越大， 同埋佢拍条片出嚟，可能睇完之后，可能佢即刻拆咗都唔定噶嘛。 系啊，系啊， 贴喺度。但最近就迷上咗睇呢啲，啊，又几有趣咁样。 几得意，几得意啊！ 这地球，这亦留别战斗。风暴来，火浪来，别叫走。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契机。受压力跌低，受侮辱跌低，啼笑面对，但记住争气。看在欢天，世界就当打怪兽。已学会不必轻易发火，论沉住气，但我坚走错，总算是真正变大个。原来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备技练完战，别怪我，越是人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醉。错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万事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障，我上下颠倒便只妥协的这是木偶。形势在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 别要走。多快活痛成受苦与你挽手，是错败到底，令我唔彻底，令我学到来即是一切，再度鼓起勇气为我的战斗争气，打不死。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个字叫做郁？郁系咩意思呢？简简单单一个字，如果你系一啲华侨啊或者系东南亚生活嘅朋友咧，可能你就会知道明白呢一个发音到底系啲乜嘢意思啦。系点解呢？想唔想知？北元浩转头话你知。呢一个字喺屋企会讲啦，喺学校会讲啦，基本上咧好多嘅情况，我哋都一样咧会可以咁样发音嘅。例如我哋要出发啦，喂喐咁啊，喺屋企会讲喂喐，我哋去饮茶啦咁样。去朋友嘅时候咧，即系坐得耐，喐咁啊，意思就是、喂，我哋都要差唔多时间够钟啦，咁啊唔好再打搅咁耐啦。听起上嚟咧就有少少虚无缥缈，咁啊其实呢个字大体上嘅意思即系话喐，喂好啦。我哋出发冇错，就系、是、解说好啦，我哋出发。所以我话咧，细个嘅时候喺屋企啊，着物准备出发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屋企人讲句喐嘅意思，就系喂行啦行啦行啦咁样。我哋一听咧就会知道系解咗喂依家起行，系饮完茶卖完单，又会讲句喐咁嘅意思，喂即系、就是、我哋又要走啦。所以话呢一句说话咧非常之有用，记住啦，喐。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九点新闻之前咧，同大家睇睇个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啊，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6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啦，离岸及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啦。展望咧，明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至于本周中后期咧，云量较多，有一两阵嘅雨啊，好似钟哥话斋啊咁啊，即系揸车有啲朋友仔，系、哎、究竟 keep 唔 keep 到架车，冇洗车字啊！咁啊，你望呢一阵雨嚟，究竟又要望几日咧？咁样吓，依家咧2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9%。咁啊，转个头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啦。 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

防疫政策咧就放宽新规啦，咁啊市场憧憬咧有利啊，内地嘅经济活动好转啊，增加咧原油需求啊，支持咧国际油价表现都向好啊吓，咁啊金升有升咧，股市都升啊，睇嚟咧今日啊都有机会咧高开高走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亲子百分百啊，咁啊邀请到咧就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嘉嘉靓女嘉嘉都喺度啦。早晨， 大家好。 咁啊，今日咧都有啲疑难系咩咧？我自己有两个小朋友，其中一个咧就三岁，啱 K 温啦。最近咧都开始发现一个情况，而呢个情况咧比我自己大嗰个小朋友，即系阿哥哥咧更甚，就系佢讲 no 嗰个情况咧非常严重。大小事幹咧，佢都會先同你咧就係唱反調先。有陣時，譬如舉例咁樣啦，我純粹諗一個例子，嚟食飯，我可唔可以食飯啊 ？No， 我唔食。跟住你都已經喺度話佢啦，你係咪需要咩情緒控制啊？問完一大輪咧，佢都係話唔食。跟住就同佢講，你要冷靜一下，跟住放佢喺個可能喺個其他地方，譬如門口側邊咁企一陣咧，冷靜一下啦。跟住就話咯，你冷靜完未啊？食唔食飯啊？唔食。即係嗰個硬頸嘅程度非常之強，佢好似濫用咗呢個 no 字。咁到底有啲咩辦法可以解決？有冇燈神出嚟幫幫手咁樣咧？嘉嘉， 你個小朋友而家幾大啊？ 三歲嘛。 三歲嗱，三歲呢個時候就係最多小朋友講 no 啊，即係都 反叛期。 係啊，都唔係淨係你 背叛我嘅時間。 嗱，你諗下喎，你個大仔有冇都出現過咁嘅時間？ 有，但係都平安過渡嗰陣時。 嗯嗯，係啊，因為而家細仔未過渡啊嘛。 哦，係喎。 過渡咗就係平安過渡。係 喎， 冇錯。咁我哋又要考慮翻啦。啊，點解？點解一個小朋友大概三歲左右開始會講 no 咧？嗱，除咗我哋話兩歲半開始個小朋友開始講嘢， 因為佢開始知道自己有啲咩係中意，有啲咩唔中意，開始有自主同埋自我叫做控制自己嘅能力，係咪咧？ 你都係非常之細心，講得都中咗，中咗八成啦，係啦， 中八成添啊！哎呀，幾好喎， 中咗兩成， 我可以做你個位 嚟啊嚟啊，過嚟 跟住咧， 咁咧嗱，小朋友之前細個啲嘅時候啦，佢能力未係咁高噶嘛，即係我哋去翻佢兩歲嗰陣時，嗱嘢又唔係講得好啦，即係佢小手機又唔係咁好啦，即係佢樣樣能力未係發展得好好嘅時候，當佢開始可能兩歲半啊、三歲啊，開始可以講到嘢啦，佢開始個能力高咗啦，佢感覺自己啊，我真係覺得 我大人嚟㗎啦， 係啊，我得啦，我個 feel 到自己個視覺又高咗啊，可以向上爬咁樣。 佢冇諗過佢視覺高咗係因為我踎低同佢傾偈嘛， 唔係我講佢爬高啊，當然你踎低同佢傾偈都係啦咁樣。咁所以咧喺小朋友嘅角度裡面，覺得自己我覺得自己有能力，但係當然佢未必可以真係完全知道自己個能力去到點樣啊，個限制喺邊。咁於是咧，佢就開始會講 no 啦，即系 no 嘅意思就係佢覺得自己有能力啦，佢要反抗而家每一日咧都被操控嗰種咁嘅狀態。咁你諗下，一日24個鐘，除咗瞓覺10個鐘，咁係咪有八成至九成時間，我哋都去操控緊佢先？ 係嘅，咁我用教育佢嚟形容，我哋 教 育緊佢。 你用教佢啦。咁例如你食飯。你頭先都講食飯啦，佢都唔可以有好多揀擇嘅喎，係咪啊？ 係啊。 咁沖涼又冇乜好揀擇嘅喎，即係瞓覺幾多點又冇乜好揀擇。 係啊。 即係佢可以選擇嘅空間其實好少，佢每一日嗰個時間係已經 set 好咗㗎啦。 睇電視咯，有陣時佢係俾啲時間佢睇電視嘅時候，佢會選擇問佢睇唔睇老鼠啊，跟住我唔睇老鼠 ，no， 我要睇機械人。 係咯，係嗰咩時間佢可以控制到，咪就係睇呢啲咯。係 咯。 係啦，咁所以佢可以操控嘅時機其實好少啦。於是佢就會太少啦，佢滿足唔到佢嗰種我好想自主啊，好想獨立嘅感覺，咁佢咪講 no 咯？嗱 ，no 有好多好處嘅喎，講 no 有咩好處啊？ 好處啊 ，no 都有好處。 對於個小朋友好多好處， 對於小朋友，對家長都壞處。 對你有好處， 我就嚟爆血管啦，嘉嘉。 對小你喺你個仔角度諗翻，有咩好處先？ 佢可以有自己嘅思想，即係代表佢成熟咗，因為佢係希望可以決斷到，而有啲嘢佢亦都判斷到自己係中意定唔中意，佢對於自己嘅性格嘅一種嘅自我肯定。 係。 我想到呢兩個啫，係 啦。最講 no 係你有咩反應先？個大人 我嘅我梗係即刻爆血管啦。 係啊，見到你嘅反應好 funny 啦，又或者見到你反應有反應啦。 你而家見到我都好 funny 啦。 我唔会咁讲，笑住咁讲。 系 咁，你谂下个小朋友见住个大人，哦，平时佢操控唔到大人噶嘛，佢平日唔可以影响到大人好多嘢噶嘛。佢、 哦、 去到讲 no 嘅时候，哇，佢睇住你反应几大啊，系咪啊？ 我试过有阵时， 你会回应佢噶嘛？ 我试过有阵时佢讲 no 嘅时候咧，我都有同我太太夹定，或者同阿哥哥夹定就唔好理佢，唔好理佢。总之我哋 ignore 佢，即系等佢喺中间揾唔到一啲嘅趣味。我都有试过。但系唔知系咪净系得我好气啊冇用啊嘛？ 系啊，你挨唔到好耐咯。 系咯，我演技派，其他嗰啲偶像派搞唔掂啊嘛，嘉嘉。 系冇错，嗱呢、這个一致都好紧要啦。即系当佢讲 no 嘅时候，啲大人哇好大反应，甚至乎到最尾佢 no 到咁上下，你都系要屈服嘅。 系啊，我冇噶，我冇屈服噶。 即系有啲唔系讲紧你啦，即系有啲家长都系会屈服的。 最容易屈服咧就系工人姐姐。 系啦。 咁佢基本上咧讲第一句，即系我弟弟讲一句 no 嘅时候咧，即刻屈服。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所以即系我又冇可能24小时喺度嘛，咁变咗有阵时如果姐姐喺度嘅时候咧，譬如佢无啦啦喺度讲，嗌水，即系好似少爷仔咁嗌水，要水咁样，跟住咧个工人就即刻斟，我咪即刻，我喺度嘅时候我就话你唔可以即刻，你点都要食完嗰啖饭，跟翻个规矩，跟住先至可以饮水噶，你咪饮到饱晒又唔食，即咁样咯。 嗯， 系啊， 嗱，你得你一个做唔够啦， 唔够啊， 就要其他人。是啊、但系当然，工人姐姐今日我哋就唔讲啦。不过工人姐姐再复杂啲嘅， 系， 因为工人姐姐可能喺佢嘅角度，嗰、那个真系工人， 系。 咁可能佢自己都觉得更加你要即系 under 我啦，咁、样。咁呢个另一个范畴嚟嘅。但系咧，即系想提咧、就是，就系即系家长喺面对呢啲，第一就系你要理解小朋友嗰个需要啦、其实个需要就系佢有一种操控欲，又或者一种安全感。 咁佢操控欲好强喎，嗰、那个。 嗱，咁你就知啦，其实唔系未必系真系强嘅，而系嗰、那个嗱嗰、那个年龄嘅特性系真系会咁啦、第二咧就系、是、我哋可唔可以喺佢有呢个 say no 嘅以外嘅时间、其实我哋喺好多空间都尽量俾多啲选择，又或者俾多啲操控嘅安全感啊，又有啲操控感俾佢咧，即系有好多空间都可以做嘅，包括同佢玩嘅空间啦、又或者真系有时我哋平日真系日常要做嘅嘢，我哋都俾佢选择，例如冲凉几点钟冲，你可能俾两个 choice 俾佢，两个选择俾佢，又或者哦食饭今日食啲乜，可能又俾选择俾佢拣咁， 咪容易搞到佢偏食咯。 嗱，咁你偏食啊，另計啦，你可以偏食都好多選擇噶嘛，即係嘢食。而係我哋話唔同嘅空間都俾多啲選擇俾個小朋友，令佢覺得其實我生活裏面有啲嘢我都可以控制，可以操控。甚至乎， 佢而家咪覺得操控緊屋企人咯。 係啊，勒索緊你哋啊， 係 啊，係 啊。 咁啊，勒索唔到你，不過勒索到你其他嘅屋企人， 係 啦。 咁所以 你唔會 係。 咁所以咧，呢個係最基礎嘅，就係、喺我日常空間，我哋都俾多啲選擇俾個小朋友。另外咧，呢個都好緊要嘅，就係、你同小朋友嘅關係。 好好啊， 係啦。如果你同小朋友關係好咧，其實出現 no 咧， 就越密，係嘛？ 出現 no 唔係啊，出現 no 嘅情況咧，正常少啲，但係咧，即使出現咧，你都會易啲處理嘅。 哦， 係啦。 不過你呢句咧，我又覺得係啱嘅。雖然佢好多時都會講 no。不过咧，有阵时我都会谂办法去到令到佢分散注意力啊，可能同佢倾多，真系系一句起两句字嘅偈，一两句偈，然后佢就已经 OK 啦咁样。我发觉每一次咧系要即系大人啊，用个脑筋去思考，因为每个小朋友个情况不一样，去谂一谂点样嘅沟通方法同你小朋友咧系最好最容易令到佢会接受翻嗰一件嘅事情嘅，咁我覺得呢個係需要大人嗰個嘅智慧同埋對小朋友嘅認識程度嘅呢、這個。 冇錯，同埋咧好多時小朋友 say no 咧，佢都唔係真係撈緊嗰樣嘢，有時可能佢個狀態咧係就係嗰刻心情佢就係唔想應住你嗰個要求咯，所以我哋其實係 choose 呢一個位啊，即係如果你當刻咧同佢拗咧，即係之前我有個朋友，即係佢一個爸爸嚟啊，佢就係同個小朋友拗著咩顏色底褲咧，朝頭早拗成兩個鐘咁樣，到最尾就出唔到門口，咁、那個小朋友點會係因為著乜嘢顏色嘅底褲而拗咧？但係當刻可能就係你又同佢一齊好堅持咁樣喺。咁、那個小朋友咪會又會企硬咗咯，因為其實佢某程度上佢唔係真係爭拗嗰個點係嗰條底褲、只要你停一停咧，你間一間咧，其實可能又或者俾多 其實好多嘢佢都冇乜所謂， 係啦，佢其實都 OK 嘅，喺佢狀態 OK 翻啲嘅時候，所以家長最緊要就係你面對佢 no 咧，你唔好咁快好上心，同埋好企硬先，你都要俾個遊走嘅空間俾大家，同埋頭先我講嘅之前嗰啲嘢係要做足嘅，即係個親子關係啦。 同埋日常裡面俾多啲 choice 啊，俾多啲選擇俾個小朋友啊，去滿足佢嗰種操控感啊，咁佢又會相對係好少少。 嗯，哦，咁我諗呢、這個後者我要 tune 一 tune 啊，因為我好多時都會諗係咪因為佢選擇太多，令到佢好容易 say no 咧咁樣，咁啊變咗。我俾你獨孤一味， 冇得 你冇得揀咁樣，點知佢連埋 你獨裁又變咗？ 點知連埋佢連嗰個都 say no 啊？咁我就頭痛啦。係我應該俾翻多啲佢揀，而嗰個選擇即係例如一餐飯咁樣，一係麻婆豆腐，一係菜心，又或者係咩啦炸雞咁樣。咁幾款我都想佢食嘅，無論佢 say no 邊一款咧，佢嘅選擇都係我嘅選擇，我應該用呢個方法去到處理。 係啦，係。 咁啊會舒服啲，屋企都和諧啲。 嗯嗯。 係好，今日袋咗錢落袋啦，多謝你嘉嘉，拜拜。 好，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有冇谂过蚂蚁咁勤力嘅昆虫，佢会唔会瞓觉呢？蚂蚁系我哋地球上面其中一种最常见嘅昆虫嚟噶，相信好多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观察过蚂蚁搬运食物嘅经历同埋过程。一般一个蚁群入面大概有四种唔同嘅类型，分别就系蚁后、红蚁、公蚁同埋冰蚁。其中公蚁喺我哋睇上嚟系最勤力嘅一种生物，不论系进食嘅时候，定还是咧巢穴咧就系负责修建，都一样会有佢嘅踪迹噶。好多人会认为蚂蚁其实是不用睡觉的，这样他们不断地工作的话是不是那么勤力，定还是其实他们都有偷懒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蚂蚁既然是有机的生物，他们都一样会感觉得到会累的，同时他们也都需要休息和补充体力。其中蚁后就最明显了，他每一天就是吃和睡，根据统计一天他总共大概是要九小时去到睡觉，跟人其实原来差不多。跟住我哋就讲返公蚁喇，原来佢亦都需要休息㗎，不过佢瞓觉嘅方法呢就冇蚁后咁舒服啦。佢哋瞓觉嘅方式係通过喺工作嘅时候有陣时偷懒蛇王黑白眼瞓，咁就係佢哋嘅休息时间嚟㗎啦。如果你睇到蚂蚁身上面嘅触角㗎，并不是同其他蚂蚁沟通地喐嚟喐去嘅话，原来呢个代表佢喺度瞓緊觉黑緊眼瞓㗎喇。根据统计，原来佢哋黑眼瞓嘅时间每一日大概有四个钟头左右。比起我哋人类当然系唔足够啦，但系如果比起佢哋嚟讲咧，原来睡眠时间亦都相当够噶啦。公蚁嘅寿命有阵时只系得七日咁短嘅啫，长嘅时候会有一年噶，而蚁后嘅寿命咧，有阵时甚至乎可以去到二十年都唔成问题噶。听完蚂蚁瞓觉嘅时间有几多，你系咪对佢嘅认识又多咗咧？动物系需要我哋好好爱护同埋认识噶。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傍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为着心中梦想战斗，还相信细水可长流，开心总可换旧。随时日走得太快，昨天的小子突然成熟了，悲伤总要面对。若美梦快要粉碎，但我共你记忆故事里，爱却能延续下去。故事书的那篇，成长中的章节，原来是直至你出现。陪伴我，陪着你，记录我再奋斗，明白痛苦世界没有尽头。时钟的胆要怎走过，时光匆匆，我即使挫败过，请信任我，真心的栽种最后会结果。时空穿梭最好不过，时光机不要抛低我。 精彩逗留，和佢世间一起合奏。若有一天当你再回首，世事无常，但当中有你就够。要失去，但我共你记忆会万岁，爱也能延续下去，漆黑天空寄居，人海中的光线，原来是望见你的脸，长夜也如白昼，照亮我将自由，年月会分 31 星期一的早上，我们一起留意一下今天夜晚港台电视31有什么好节目先。早晨啊，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晚有什么好节目，有没有跟香港故事有关的先？ 冇错，即系星期一都会有啦。咁啊，今晚7:30，香港故事树心边，即系树木嗰个树啊。咁啊，系介绍咧城市里边咧，即系我哋香港呢个城市里边咧，同树木好有渊源嘅人同埋佢嘅古仔嘅。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系一位叫做袁明山嘅绘本作家。咁袁明山佢喺网上边咧有个网名嘅，叫做猫山。咁咧佢系做乜嘅咧？佢喺網絡平台嗰度咧，佢就開咗個 page， 咁就係設立咗呢個香港樹木嘅信箱。咁如果咧，我哋任何人都可以噶啦。對於你生活附近見到 寫信俾棵樹咁樣， 冇錯啦，寫信俾棵樹，然之後 send 俾阿貓山，佢就會為你幫呢封信同埋呢棵樹畫一幅畫出嚟。 相當有趣喎、 哦。係啊，用翻佢繪本嘅風格，咁啊會 post 翻喺佢嗰個 page 嗰度嘅。咁啊。系啦，咁佢究竟点解要做呢件事咧？佢做呢件事，佢有啲乜嘢目标，有啲乜嘢心情嘅咧？咁啊，今晚7:30佢会一一同大家讲解一下。 系，咁我自己都系住喺啲荒山野岭地方啦。其实好多树咧，对我嚟讲嗰个感情咧都非常好啊，都即系陪伴咗我成长啊。咁所以我都可以。寫封信俾佢喎， 係啊，咁你今晚留意一下，睇下知道佢係嗰個風格係點樣，你又寫啲咩信俾佢啦。 好啊，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另外11:30咧，係咪都有救 B 大作戰呢？ 冇錯啊，救 B 即係蜜蜂 B 啊，係啦，咁啊嚟到下集啦，咁啊記得如果有睇開上集嘅朋友都大概記得咧，就係、是、你講緊英國啊，有一位昆蟲學家，佢同時都係位農夫嚟嘅，佢叫 Jimmy。咁佢咧就係為乜咧？佢發現咧過去10年啊，全世界嘅蜜蜂品種咧下降咗40%，即係嗰啲蜜蜂原來慢慢絕種咧，對我哋人類嘅糧食咧係好有影響嘅。咁佢計劃用1年嘅時間咧去睇下點樣救翻嗰啲 B 啊，救翻啲蜜蜂咁話。咁啊，今集下集啦，咁啊睇下佢1年後嘅成果咯。咁啊，會帶大家睇翻咧佢做嗰啲乜咧？佢原來咧喺啲蜜蜂身上面咧，蜜蜂好細只噶嘛， 系啊， 安裝咗啲追蹤器。 哇，咁都裝到？

透过智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一个访问最紧要是什么呢？ 当然是人啦，不过好的受访者很难找的。 你错了，只要有心，平凡人都可以写到精彩的内容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季军东华三院冼赐云小学分享访问他们校长的感受。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林宝仪分享在探寻人生目标过程当中有什么发现。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有冇期望啊？如果有朋友问你睇唔睇戏，你第一句会点答佢？通常都会话睇边套戏啊？你会问清楚，睇下啱唔啱自己口味。咁你又点知呢套戏啱唔啱自己？每一套电影或者电视剧都会有一啲简介或者宣传短片，话俾你知佢属于边类型：科幻、侦探、温情、悬疑，各色其色。所以宣传文字或者影像好重要。简洁地话俾观众听，佢系边一类型。如果介绍错咗，观众入场睇觉得唔对路，就会留低唔好印象。温情片唔可以宣传到好似侦探片，科幻片唔可以话系写实片。商品说明条例都话啦，唔可以货不对版。我哋睇咗呢啲简介入场睇戏，就会有一个期望，而且要系合理期望。所以有乜嘢都要话咗俾你听先。日常生活唔单止系睇戏，任何嘢我哋都会对佢有期望，而且必须要合理。其实乜嘢叫合理期望？一听就知啦，有期望要合理。问题就喺呢度，期望我明白啊，对于某啲事情、产品甚至人物。对他有一些想法，虽然期望这个字听落好像比较正面一点，但期望有机会是负面，只是大多数时间会觉得比较正面。至于合理这两个字很难解释，何谓合理？根据世俗标准就是合理，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你觉得合理，我觉得未必很合理。所以合理期望，我觉得合理的理字不是道理的理字，是你自己的理，即是这个期望最紧要符合你的要求，只要符合到就是合理，如果不啱你心水就是不合理。所以经常都会听到很多人看完一套戏，部分观众说好看，但是一定会有些话套戏稳笨的都不好看。卖产品一样，原因好简单， 因为睇完简介之后，期望可能是高，亦可能会低，但是有偏差就有问题。经常都会听到有些人这么讲，其实我个人是咁睇法点点点，不断话俾人听自己是一个乜嘢人，所以呢啲人自己要小心，免得讲到天花龙凤，讲一样做一样，咁就冇咗其他人对你嘅合理期望。为咗自己嘅期望唔好出现落差，所以我习惯唔太相信宣传文字或者影片，事先讲俾你听嘅嘢有几成真几成假，冇人知道。倒不如自己睇过试过仲好啦。好多嘢唔使听人讲嘅。如果你约我睇戏，我通常第一句答嘅唔会问你系睇乜嘢戏，只会话好啊。自己睇过先决定套戏好唔好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望你在眼睛，望你在眼睛，情愿怎么可以平静？提示你结识，为你变心经，无奈爱意未能说清，还是要告诉你，无论怎么反应，心跳呼打不镇定。人为你钟情，原谅我痴情，原谅我一生。心已倾，知否在今夜心声？知否第四晚心情？知否在等待一声？甘心让我爱不停，和你倾侧的背影，不想在今天梦醒。在看星，为爱心思可有那定？愿你让我知，愿你亦感应，无限爱意为谁去倾？留着最美笑意，然后你已默认，轻忍得心更不反正，期望再应承，投入我生命，投入我一生的温身边望星，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即系又系暴露年龄系列啊！ 做咩？ 我细个咧， 唔使担心啊，有我喺度煎住。 哎，系问一问钟哥先。 咩啊？ 你细个有冇食蟹柳啊？ 冇。 靜咗。 唔係我認真地諗一諗， 係啊，真係要諗啊呢個。 我首先第一樣諗咩？何為細個先啊嘛？即係細個，我當你係十歲留下啦。 嚇，係啊，係啊， 有呢個產品味啊！你應該 你就話邊有蟹柳啊？嗰陣時 我都記得應我自己應該係真係十歲左右，好似先第一次食蟹柳，即係我印象當中。嗰陣時真係去一間嗰啲咩日式料理，仲要以前嘅年代咧，唔係咁興食日本餐噶嘛，日本餐都唔興食噶嘛。我記得以前即係多數食飯都係一係西餐，一係中餐，即係多數都呢兩個選擇嘅。 你最最簡單啊嘛，你一係食中式炒飯，一係食鋸扒啊嘛。 係啦， 冇你冇第三個選擇。 而家啲選擇真係多好多喎，又泰式啊，越南餐啊，以前我細個都冇多。 都可以 係啊！香港真係飽攬曬所有嘅美食喺度。好啦，咁就講翻蟹柳啦。我真係記得我係十歲到定係咁上下咧，就先第一次食蟹柳嘅。咁嗰陣時我係大鄉里啦，哇！喂，係咩嚟嘅咧？ 以為真係蟹啊嘛？ 係真係以為蟹。 因为我第一次食，虽然我已经大过咗， 都以为蟹， 我都仲以为真系蟹。 系 咁好难，唔即系好难唔会俾佢搞乱咗噶，因为佢真系一个蟹脚咁嘅样。 但佢真系少少蟹都冇嘅咩？少少蟹 嚟噶嘛，鱼嚟噶嘛， 佢鱼肉嚟嘅， 真系噶系咪？ 系啊， 我因为我自己咧就一般般嘅，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打边炉孖宝咧，即系有啲朋友好中意蟹柳咧， 我中意。 我咧覺得佢好快就散開成為一條條啊！ 睇牌子 係啊， 我都幾夠夠膽講係睇牌子嘅。 反而咧嗰只獅子狗咧 嚇，哦， 即係咪叫獅子狗？ 係啊， 獅子狗 係啊，都係魚蛋做魚嚟做㗎啦，我 feel 到應該。咁但係佢咧個 texture 就似蟹柳，但係牢固啲啊，冇咁容易散。 我細個好中意食獅子狗咧。是因为用个狮子嗰扮饮桶可以饮汤。 哦，哎，有人系咁样啦，系啊， 系啊， 都系题外话。讲嗰阿欧，你话惊佢散啊嘛？ 系啊。 嗱，我见过有啲人系点样去打边炉嘅时候，撒嗰个蟹柳咧？ 点样？ 连埋嗰张透明嗰张纸一齐撒。 吓，真系 咁绝？ 系啊。 会释放啲咩？又二恶英牛成咁噶？ 所以唔鼓吹唔鼓励咯。 吓。 咁所以佢攞翻上嚟嘅时候，先至搣开张纸，佢咪唔散咯。 哦。 咁但系咧，嗰张纸会唔会有即系任何突如其来嘅化学作用？我唔知啊。所以我自从嗰次之後咧，我就唔再打邊爐， 真係麻煩少少啦。 同嗰啲人打邊爐 係咯。蟹柳咧，不過都要講一句，蟹柳咧而家都有出產部分嘅蟹柳咧係用翻蟹肉嘅。 嗯， 係啦，呢個我印象記得。不過大部分係真係用魚肉嘅。 你講緊嗰只就大家都知嗰只 大家係啊，都 紅紅地嗰只 啊。咁其實有啲蟹柳咧，佢即係 cheap 啲嗰啲咧，其實佢一 pat 嘅，即係咪 cheap 啲咁啊？個價錢相宜啲嘅， 優惠 係優惠啲嘅。咁佢就一大 pat 咧，佢入邊就冇獨立包裝㗎。有啲冇獨立包，一餅咁樣攞出嚟，跟住你就自己去煮佢咁樣啦，咁我哋通常大家會買嗰啲就有個紙自己再獨立包裝嘅，咁啊蟹柳咧佢自己有好多唔同食法啦，煮面啊我自己其實都中意攞蟹柳去燒 BBQ 嘅時候去燒， 哦係喎， 燒其實都幾好食噶。 我哋上次教過整個沙律味就搣散佢放落去， 嗰個蟹子沙律嘛，即係好似啲以前跟師傅嘅時候，佢就攞條蟹柳拍落個砧板嗰度，跟住就爆開佢，跟住加州。卷都系咁，加州手卷，加州手卷佢都系有蟹柳，佢都系咁攞个蟹柳拍烂，佢一爆咗就一对花咁样，咁摆喺度就好靓。咁今日讲呢个蟹柳咧，就唔会用以上嘅食法嘅，我哋都要烹调嘅。咁啊烹调点样烹调咧？先准备蟹柳啦，然后准备鸡蛋。咁啊鸡蛋都色彩转变啦，我自己就中意多啲蛋浆，我嚟做蛋浆嘅。咁可能你预备两三粒。兩三隻雞蛋，跟住之後打咗佢之後咧，你又發咗佢啦。跟住呢個時候，你就可以加啲鷹粟粉，或者有啲人唔中意加麵粉，咁啊再放落去啦。然後就再落啲胡椒粉，滲喺上去。我自己又中意辣啲嘅，所以我自己白胡椒，我仲會再加黑胡椒。咁有啲人絕嘅呢個，其實呢一類型嘅做法咧，其實都可以試下加七味粉添。 哦， 好嘢！ 但普通人屋企應該唔會有七味粉。通常我食七味粉咧，都喺街食拉麵啊，或者喺街食日本嘢。 牛肉飯嗰啲咁樣， 係類似先又可以勁落咁樣，但屋企就好少設有七味粉，因為已經有好多啱嘢啦屋企。 因為我個人嚟講啊，個人一來我係唔中意，即係唔食得辣咧；二來咧七味粉咧。即係點到即止，因為佢個味太濃啊，搶得太膠。 哦，係啊，係啊，佢但如果你諗下頭先我同嗰個胡椒嘅話咧， 就大家喺度爭味啦，係、 嗯、 啦，會有爭味呢個效果出嚟出咗嚟嘅。好啦，跟住你就去用呢一個嘅氣炸鍋，呢、這個都已經氣炸鍋咧係可以做到噶啦。你就將啲蟹肉，咁當然啦，你又剝咗個紙先啦，呢、這個就唔好擺埋張紙一齊整啦。跟、住就放落嗰、那個頭先已經搞咗個蛋漿嗰度咧，咁咪撈撈撈撈撈，咁咪撈到佢咧，然後就嗰、那個叫蟹肉上面全部佈滿曬嗰個蟹漿，嗯、你就放呢一個嘅石子喺個氣炸鍋嗰個盤嗰度，咁、 嗯、 咪將啲蟹肉排嗰度啦。咁、 嗯、 用嗰個火力大概係好似180度咁啊，五分鐘，唔使好耐，因為蟹肉本身都好。本身凍食都得嘅， 好快食就 蟹柳，系啦，跟住你就快住咁啊，五分鐘拎出嚟，你就發嗰個蟹柳外邊咧就可以，因為有蛋漿同埋有好濃厚嘅味道咧，其實外邊就會變得好脆香，好、 嗯、 脆口，而入邊咧仲係好軟熟嘅，都仲係食到蟹柳嗰個軟熟個 texture 嗰個口感喺度。咁呢個再加埋蛋漿同埋嗰個醃咗嘅味咧，其實係幾好愛嚟咧。嚟緊世界盃， 嗯、 又係好似同上次嗰個蘑菇同一個咧，就我嚟係啊，我嚟送足球一路食就一路睇波，幾好啊！呢個同埋呢個都比上次嗰個更加容易整。 係啊， 上次嗰個我都會同大家講，你落開個 pan 出嚟啦，落啲油。呢、 這個唔使啲， 唔使啊，屋企有氣炸鍋就搞掂啊！ 冇錯， 試下呢、這 個 係、 OK、 啊，蛋蟹柳。 我的享樂時代。 不过题外话， 点啊？ 改个第二个名啊！蛋蛋蟹柳好似唔系几好 哦？点解啊？ 蛋浆蟹柳啊？ 蛋浆 系冇乜所谓啊？系啊，小朋友啊嘛， 食咩啊？我食个蛋蛋蟹柳，好似唔系几好， 几得意啊！ 好， 即系有阵时有啲周边地区嗰啲都好中意用呢啲得意啲嘅词，咩 Q 蛋啊？ 系啊 ，Q 蛋啊 ，Q 蛋啊， 我蛋蛋蟹柳就喺嗰个套路攞翻嚟噶咯， 蛋又 Q 又蛋，系咪先？ 蛋浆 好啊，已经形容到好立体啦吓，呢件事 即系有画面嘅。说话有画面嘅， 或者简单啲，诶，整啲嘢出嚟食啦， 系啦，炸蟹柳咯，气炸蟹柳最简单呢啲。好，今日咧喺乐视就同大家讲下一个咧，几特别喺 T Park 园区，嗰度咧就有个活动都几得意。咁我自己嗱，佢一阵今日咧就会接受呢个报名嘅，咁佢费用全免， 又系今日。 系啊， 仲话欧港嗰个粤剧又系今日、 啊，系啊， 今日好忙， 好多嘢需要做啊。咁、啊，呢、這个咧即将举行嘅咧，嗱，佢虽然话就话12月4日咧，先至有一个叫做厨余时尚秀，厨余即系我哋食嗰啲厨余啦，时尚就系个 fashion 啦，系啦，秀即系好似系啦，佢唔系 show 嚟，佢系一个 workshop 嚟嘅，一个工作坊嚟嘅。咁佢就呢个厨余时尚秀做咩嘅咧？12月4日嘅时候咧会举行啦。咁佢今日咧就会一阵10点，其实大家就可以开始报名噶啦。系啦，咁大家上翻嗰、那个T Park 园区嗰个网站，其实一打开你就已经见到，哇，好大只字写住即将举行咁样。好啦，這個、呢个咧做咩嘅咧？佢最吸引我的地方咧就系佢嗰个厨余时尚秀，佢呢个 concept 系 咁大家可以听下呢个 concept， 佢系啲咩 fit？ 咁佢咧就用嗰啲厨余，真系我哋食嘢嗰啲厨余，譬如系洋葱粒啊，另外一啲我哋想象唔到嘅厨余，佢用呢一类型，我哋会叫做垃圾咧。去到做啲 fashion 嘢出嚟，例如係手鏈啦，有係有啲珠串嘅手鏈啊，仲有啲譬如係紫薯嗰啲嘅整嗰啲布袋，整嗰啲布袋。另外頭先你話我頭先講過嗰個洋葱亦都可以我嚟做一啲好簡單嘅圍巾啊咁樣。咁其實咧，我打開佢網上面嘅時候，佢已經有幾個 banner，你可以見到佢用廚餘出嚟做出嚟嘅一啲嘅叫做小飾物咧。是真的稱得上是 fashion 嚟嘅， 是 可以帶出街，而你是不失禮的、 哦、即是佢點樣利用啲廚餘加工就變成另一種嘅物產品出嚟。 係啊，係啊，咁所以呢一樣嘢我就覺得，咦，都相當之特別喎、啊。咁今次佢哋當然啦，亦都揾咗一啲大師啦，就去到特登利用即係嗰啲廚餘啦，同埋一啲天然嘅染料。咁啊，配合咗各種嘅染製嘅技巧，我唔知道譬如我自己以前都有玩嗰啲叫一隻叫藍染技，即係好耐之前嗰啲咧。咁我都覺得其實擲染啊，或者唔同嘅染色嘅方法咧，係幾得意嘅。咁啊，今次仲加埋廚餘嘅元素喺入邊咧，我覺得係個噱頭，同埋嗰個意識咧係幾好，即係佢可以將廚餘並唔係垃圾呢個 concept 咧話咗俾我聽啦。佢廚餘亦都可以同除咗唔係垃圾之外，佢唔係一定廚餘就拎佢做能源嘅，唔係一定 recycle 即係燒咗佢。佢發電唔係淨係咁樣嘅， 原來有其他嘅出路嘅，佢可以變成一個 faction 嘅。咁我覺得呢個方向咧都幾特別。咁今次佢哋呢一個嘅 workshop 咧，咁啊參加者就需要年滿八歲，咁啊而十二歲或者以下嘅兒童需要由家長陪同啦咁樣。咁啊登記啦，咁啊大家就上網可以登記噶啦。咁啊佢就會喺12月4日星期日嚟嘅，費用全免，語言廣東話。咁大家就可以上網嗰度試下， 佢都要報咗名先。 報咗名先， 嗯， 係啦。咁佢亦都有講到明噶。如果大家報名嘅時候咧，萬一你唔要嗰個報咗名嗰個 quota， 你打翻電話俾佢哋，咁你去上網你會見到曬啲電話號碼噶啦。 哦， 你打翻俾佢，喂，我唔要啦。佢又可以俾翻其他咧候補嗰啲上去，因為今次我覺得呢個 concept 咧幾得意，可能都唔知會唔會都好踴躍參加，唔知啦。 你嗰個又可以報名，一陣間十點鐘粵劇 節又可以報名。 康文署嗰度上佢個網站嗰度撳下撳下，睇下有冇啲即係免費粵劇睇。啊，真係好多嘢做喎，十點鐘。但我乜都唔做，我睇下今日講股都好升得 都幾好啊！ 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